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喂 ，Hello， 我系探长啦，例牌就系呢个组合啦。 哦，真系好难得见到探长，我都因为我又衰嘅，佢居屋咧呢一排咧，但系我自己又忙啊又成嘅，所以就帮唔到手。咁所以咧就我都好少见，所以咧今日提前到探长咧。好驚喜啊！ 突然間突入咗呢個東湧， 係啦， 送上門咁樣，所以咧錄翻呢個拉登式嘅自殺文告咁樣。喂，咁咧即係嗱，我打算咧呢集咧就喺今集嘅推歌度出嘅點啊？ 推歌邊度？推歌我走咯喎！ 啊係喎，咁啊今晚就呢、 今晚撈鬆出 撈鬆啦，咁啊細良喺度，咁啊即係同細良講聲唔好意思啦，因為咧即係幾忙啊，因為咧搬屋已經嘥時間啦，跟住咧仲要unpack， 仲要趕翻之前嗰啲工作，咁周身就唔得閒，仲爭你個野火嗰隻歌， 個 MV， 今日啱趕住翻去剪，咁啊真係周身唔得掂啊，可以話。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借呢個機會咧，揾阿周老闆，咁啊即係又交代下啦。咁你又要交代翻，你又要走啦，過埋今集啦。 我禮拜四飛，咁就跟住就飛兩個禮拜，咁咧就會 miss 咗兩集撈鬆同埋。理論上三集嘅推歌嘅， 推三集推歌兩集撈鬆， 係啦係啦，咁啊睇下探長推歌嗰 part 啦，睇下探長有咩安排。 如果我咧推歌我都有打算嘅，譬如揾個嘉賓，就算未必翻去城寨錄，咁啊照舊咁樣錄咗翻去咧，就即係俾大家指啊指 下 卡先，因為有啲聽眾都同我講，你話哇好痕啊咁樣， 係 係，咁同埋咧我預備咗有啲音樂通識嘅人哋講嘅音樂通識，即係我上次未講拍嗰個機場嗰個音樂會嘅，咁有個其中有啲朋友咧都係現場音樂通識，可能係我哋聽眾嚟嘅，咁啊講佢個樂器係咩運作啊咁樣，上次播一個 bad play 啦，下次有另外一個。另外一種樂器，可能會找埋你哋上嚟做節目都唔定，因為我已經聯絡咗抄牌。 係，喂，影啲咩啊嘛？你嗰啲咧，嗰啲 job 咧，係咪會有啲美女啊、十二樂坊啊嗰啲咁樣嘅表演？ 哦， 嗰啲嘛， 嗰啲溝通唔到，我又唔識講嗰啲話， 唔係啊， 好難搞啊！ 你考考天嘅， 考考天應該識聽嘅，但係點樣約佢約錯曬。 喺軍棚啊嘛，喺軍棚就錄音， 咁我仲要揾你幫手啦， 係錄音啊， 係咯， 係咁啊， 啊驚佢聽咗錄低啲音啊嘛，但係好大鑊， 咁冇啊，你想啦， 喂咁啊，係咯，即係咁啱喺東湧作考遇佢啦，係，咁所以咧就我盡量啦，盡抽時間啦，因為其實 unpack 唔到嘅話咧，諗下住都瞓住唔到，因為揾底褲都要拆口嚟嘅，真係大鑊， 咁買住紙底褲頂住先啦。 咁啊睇進度啦，喂！如果我盡量啦，真係希望我做得翻推歌啦，因為推歌對我嚟講壓力冇咁大嘅。 係。 撈鬆咧，我已經好脱節啦，新聞我冇時間聽噶嘛而家。 哦，我今晚都好有壓力啊！今晚咧就同阿金英啊，金英就會代阿細良啦。 哦 ，OK。 咁我都諗住可能揾埋阿 Lance 幫下手咁樣嘅。 OK。係 啦，咁啊，咁喎，喂，問多你兩句先，好住啦，走住啦，難得見啫。喂，咁點咧？而家去咗大屋搬細屋啊，大屋就搬細房啊嘛。 大領落到咧，你幻想下咧，我原本九百幾尺嘅 office， 連 home office 啦，而家講緊講到50尺啦。同埋咧，好彩咧， 另一盞， 同埋 office 咧，真係好彩有 friend 咧拔刀相助，即係呢啲時候真係感恩啊！即係就覺得哇，原來啲 friend 平，喂，嗰啲撐你嘅，即係通常咧，我以前好負面嘅嘛，見到呢啲 friend 覺得扯，講緊咁講啦，喂，原來真係。義無反顧地問都唔問多句就叫我落嚟啊！我有三位俾你， 拎走啲嘢，唔好阻住你，最緊要你有得用。喂，咁樣就係、 是、咁你就有 office 用啦， 有 office 用啦， 借個 office 嘅嗰個位俾你，冇錯，真係真係。 哇，真係好難得呢啲情況咧， 你要表揚下喎，呢、這個我知係邊個啦。 即係，但係我未必佢想知道佢，未必佢想我講佢個名 字。佢都唔想你開名，冇錯。我都識佢嘅，咁咧最近咧都喺嗰個嘢嗰個 project 合作過。 哦，唔係佢個老闆。 哦，佢老闆。 係，佢冇能力俾我 買。哦 ，OK， 哇，真係，我都喺度代或者合作咧，多謝你啊。 係啊，真係好難得啊！喂，真係唔知點算。啲地方租又貴，同埋又未必啱用，又或者好遠，咁嗰度起碼都係市區，即係我覺得真係好難得有人即係義無反顧咁樣問都唔問多句，第日就俾個時間我啦。 哇！ 哇！真係好感動嘅，呢啲位 簡東 啊，係啊，簡東啊， 簡東。 喂，咁仲有即係都朋友啦，兼夾我哋一啲遊走嘅朋友啊，鏟頭咧，真係好幫忙，因為我揾佢幫手搬屋啊嘛。咁咧即係佢已經收到好平，但係點知咧我又漏咗好多嘢未搬，因為我以為會有人要，但後來又冇人要喎。咁佢後面下次第三次幫我搬咗三次，都唔收錢咯之後。 係，而係 真係講雷咯呢啲真係。係， 喂，咁啲貓又點咧？ 貓咧而家咧就住喺阿叔叔嘅屋企。咁佢哋咧就即係阿 Sarah 個叔屋企，咁佢都係養開貓嘅。我就諗住咧好難頂噶嘛，即係啲貓咁鬼難頂嘅，但係轉生活咁樣。點知咧當地阿叔嗰只貓咧就做鵪鶉咯，我只貓就做咗陀地咯，直頭係當自己主人喎，咁搞到人哋嬲爆爆。 只貓頭就 可能就因冇錯，可能就係因為我哋啲貓太有霸氣，令到阿叔唔想我擺只貓喺度。希望唔會啦，佢應該唔會嘅。但係都幾閉翳嘅，第一日見到佢，佢只貓食嘢都唔敢出嚟啊。 哎呀！ 但係琴日已經有改善啦，呢個我應該會講得深啦。就係咁樣咯。 唉，咁啊，唉，唔知講咩啊，真係好慘啊！呢個 唔係慘嘅，就快過去㗎啦。我都樂觀起嚟啦，開始。 OK。 因為嗰兩個禮拜真係閉翳到啦。即係而家你肯，即係可能係適應咗啊！即係日日都忙，日日都做嗰幾樣嘢，但係做幾多做唔曬。因為我哋有成二三啊箱嘢都未人聽，淨係嗰啲底衫底褲啊，都著曬嗰幾日都掛住開工都未得人繼續人聽，同埋啲時間又唔係好夾啊！我要好夜先翻到，但係已經人瞓咗覺。 係， 哎呀，好論盡啦，總之。 即係始終咧，又要同人住咧，突然間即係已經好唔慣㗎嘛。 十幾年冇試過啦。咁啊，我哋變咗，咁你啊 relax 開心啲啦。 OK 啦，即係叫做要呢個唞一唞氣嘅，所以就禮拜四飛啦，咁啊兩個禮拜啦。係。咁啊，翻呢個母親嘅懷裏啦，去英國啊嘛，因為。 O K。 係。係啦，咁樣咯，所以就咁啊，遲啲見啦。係。咁啊，探長咧就即係靠你啦，佢推哥就。 係。咁所以咧，我即係呢個時候咧，經過點都等埋你落嚟。就係咁嘅意思咯。 明白，真係有心啊 ！O K， 有心思。 好，我哋就揸機個位咧，已經揸五分鐘有多，見到啲肌肉緊曬啦，唔該曬。 好， 咁各位觀眾嚇，等佢翻嚟噶，佢翻嚟嘅之時，我應該得閒好多噶啦。咁應該係希望係咧，應該咁講。 得閒唔係可能唔係好遲喎。 唔係，即係得閒意思即係話嗱，翻嚟做節目啦。 明白。 係咯。O K， 好。 好啊，之後再見啦。 好，同你 O K。 拜。 喂，全新組合啊！ 大家好，今日次咧就有全新嘅組合啦，就係呢個奪命撈鬆全新組合。因為咧，嗱頭先睇咗條片啦，咁啊探長咧依然咧係好多即係家務要處理啦，啱啱搬完屋啊，新生活要適應咁樣啦。咁啊細良咧，亦都係忙完書展之後咧，亦都係需要唞唞氣。 啊，唔係佢好似話馬拉巡迴演講啊嘛。 啊，巡迴演講 係啊，講乜社運嗰啲嘢。 佢話要去做即係講 talk 咁樣。 即係應該入咗境啦，冇事啦，佢仲未翻嚟啊嘛。入到境 係，就係咪兩個禮拜啊？ 好似兩個禮拜， 兩 隻眼睛入去先， 即係巡迴演講佢， 係啊，好似阿 Jam 咁樣啦，佢哋演唱會巡迴演講， 宇宙量嚟嘅 係，宇宙量。 所以聽日我聽日我同阿細良個節目咧都要即係揾人定一定啦， 外外援 咁啊，睇下邊個嚟幫手啦，係 就全面花生啦，就變咗， 可能係啩，可能係啩，咁啊睇下揾唔揾到其他人啦， 係。咁所以係啦，今次咧我就有呢個全新嘅組合啦，即係我自己見到咧都有啲 全新嘅感覺。 驚嚇嘅，未試過嘅呢個，咁所以咧今日有啲戰戰兢兢咁啊！如果有啲咩咧，就大家多多包涵啦，講定先啊呢啲。咁啊，喂， 阿 Lens， 你話有啲台務要講講先係嘛？ 因為咧個 archive 咧就呢其實搬嚟搬去啊嘛，因為之前咧有 archive 用開嘅，佢咧就話要收錢定話要同 Dropbox 要 link 埋，咁啊而家就揾，終於咧即係唔該哥倫先啦，揾咗個免費嘅，大家去呢個城寨 .webplus.com 咧，我擺咗去城寨 page 嘅置頂嘅，入面就聽到噶啦。講多次啊，城寨 .webplus.com。 係啦，咁至於大家咧，只要去翻咧城寨嗰個 Facebook page 咧、就可以睇到嗰條 link， 咁就可以聽翻。 同埋遲啲如果確認到咧，可以應該可以喺 Podcast 都聽到嘅 ，iTune 嗰度，咁啊更加方便。 喂 ，iTune 嘅 Podcast 係啦，咁就 iOS 就唔使咁煩，唔使 Apps 添啦。 哦，即係喺電話度亦都聽到啦。 梗係啦。 明白明白，好啊好啊好啊，喂，唔該曬哥頓先啦，即係幫我哋搞呢啲啦。 當然要啦， 好啊，喂，咁就有冇咩近況要？喂，你唔使，你成日你個個禮拜都喺度啦，冇咩近況需要匯報嘅。 咁啊，唔係我啱啱爭啲遲大到，好彩講得切嚟啊！因為 八，你係九點半， 因為平時我九點同阿世良九點半啊嘛。 哦， 係 喎、 啊， 係 喎、啊。咁、啊、我唔知道原來撈鬆係八點嘅。 咁你幾時發現嘅咧？ 咁咪半個鐘頭前咯。 哇 ！WhatsApp 佢咯，我八點半到。 係啊，咁啊先至講到嚟，好彩好彩啫。 好彩我又唔醒起。 冇遲到， 醒起得翻我同你兩個啫。 咁啊 OK 啦，嚇咁叫做翻到嚟啦。咁但係咧喺呢個即係你咁緊急咁樣翻緊嚟嘅同時咧，其實喺呢個廣大咧亦都有一班嘅即係廣大嘅舊生啦，同埋學生咧就喺度圍堵緊呢個校委會嘅。咁咧首先 最新情況點先？而家 最新情況而家咧就應該依然係圍堵 resistance live 啊， 係，但係呢個一小時之前嘅咯喎，已經 都唔係好新嘅， 都唔係好新嘅。咁但係嗱理論上咧，佢哋今日咧就係開呢個校委會啦，就係應該係呢一屆或者今呢個學年呢個年度嘅最後一次嚟嘅。咁原本嘅議程咧就冇係直情冇講啊呢一個即係副校長委任嘅問題。 冇錯， 因為上次咧已經講咗就話要等埋阿首席副校啊嘛。 嚇，首席副校。 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冇即係冇呢個議程啊，直情。咁於是咧就依班即係舊生啦，同埋即係而家嘅學生，即係學生會都有好多嘅代表喺度。咁咧就希望咧去圍佢哋啦，就希望佢哋將翻呢個議程咧就擺翻落去，同埋咧就盡快去即係委任啦。因為咧其實呢個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廣大嘅校長啦，阿馬飛森啦，同埋咧即係呢個物色委員會啊嗰啲咧，其實已經推薦咗陳文敏做呢個 都好耐㗎喎， 好耐㗎喎， 好耐，佢係年頭舊年十二月嘅事嚟嘅。咁只不過係中間咧就加插咗就咩查嗰啲大疫情啊， 嗰、 哦 那個籌款問題， 係冇錯。咁就叫做突然 但其實都唔係直接關阿陳文敏事啊嘛，因為 戴耀廷啊嘛係 收捐款係啊戴耀廷啊嘛，係咪咁都話燒到去陳文敏話有咩有責任要監察啊，有乜嘢成咁？但其實都唔係最直接嘅責任係佢 啊嘛。咁就但係嗰陣時姑且咧就叫做落咗個即係決定咧，就話即係始終都即係未做得最好咁樣啊，類似係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口實啊。就一路咧就而家就懸而未決啦，即係話即係唔委任佢住，要等埋首席副校。同埋咧，即係期間咧，即係琴日阿劉俊圖嗰寫篇文， 係冇啊，觀點嗰度。 係啦，佢篇文啊就直情講到咧，就係話咧，原來咧阿梁志雄等人咧，或者係阿李國章，懷疑係阿李國章，揾啊第三者咧。就去通知啊陳文敏就話嗱，委任就照委任你， 幫你辭職。 不過唔該你， 黐線啊！ 點解要 辭職？ 仲養衰咗咪？ 點解要點解要配合佢先，大佬？我上得任，我又唔係有醜聞，又唔係有過錯。 喂，仲要我去辭職，去令到你好樣喎，令到你靚仔喎，大佬我 即係正好樣啊！真係 有搞錯，大佬，即係要我辭職，令到你去啦，你去好似做咗個委任，你冇咗事。跟住我辭職，有乜理由先係咪啫？ 係，同埋依個陳文敏咧，其實依件事即係就算你即係你話就算委任後辭職又好，又或者即係唔繼續懸而不決都好，其實都解決唔到問題，因為喺個輪選機制上面咧。是得佢一個人選啫嘛，即係如果你話喂佢好真係好唔掂喎咁樣，咁最多最多係乜嘢呢？喂，你咪最多話佢即係可再招聘啦，係咪先？如果你有其他人選，你咪繼續去，即係你咪話揾個第二個。但係問題係成個輪選機制裏面係得佢一個人選，而大家都覺得係冇問題啊嘛。 係，仲要最吊鬼、最神奇嘅就係話要等埋呢個首席副校，但係呢個首席副校亦都係未有人嘅，係唔存在嘅。 即係好似阿梁振英成日講， 右手直副校又副校嘅咩？ 係啊，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喎、啊。即係我即係 同鄉事派主席一樣喎、啊，又有個首席嘅副主席嘅喎、 啊。係咯、啊， 我咁複雜 我。我就覺得係奇怪嘅，即係好似唔係好有，即係未從來未聽過呢個 post、嗯。但我當佢有啦。咁但係一樣啦。你話要等埋一個未存在嘅人去決定係咪委任一個已經存在嘅人，係咪即係相當奇怪 咧？唔係咁個輪選機制咪好奇怪？即係你，即係點樣產生之後，令人即係摸不著頭腦喎。如果你係要需要個首席副校長嚟做呢個委任， 係、 即係唔係由校長馬飛森就可以做委任？係，咁你係咪先產生呢個首席副校長先？係咪先？係。如果唔係，咁奇怪，然後你產生曬下面嗰啲人啦，但係你冇人去委任佢哋喎，即係等於你特首已經選咗出嚟啦，即係小圈子又好，普選又好咯。但是你要委任嗰一刻， 跟住係啦，去到人大嗰刻，任命嗰陣，跟住話：，哎，唔好啦，都係，我哋要整一個首席嘅特首， 係啦， 就要騎住啊梁振英，即係當騎住個特首，就委任咗佢先，跟住等佢決定咧，同你 work 夾唔夾得嚟，先至乜嘢？ 即係要問過嚟人大嗰邊，同你夾唔夾得嚟咁啊？要夾到曬時辰八字嘅。 其實真係有少少似八三一嗰只 feel 嘅，即係政改咧，真係無端端啊，加多嗰兩部曲落去，即係本來就三部曲，即係等於而家咁樣。嗱，你有咗一個物色委員會，即係已經有一班。人去即係揾咗啲人啦，跟住去即係 screen 過佢啦，嚇，即係輪選過佢啦，跟住亦都問埋校長嘅意見啦，即係校長亦都係呢個委員會裏邊嘅其中一員啦，咁樣。好啦，咁照計佢哋去提議出嚟咧，咁呢個校委會咧就係形式上就叫做 即係批准嘅啦， 即係等於嗰陣時咧。即係政改三部曲咁樣，就香港啊過咗三分二之後咧，就俾你報請人大，咁你就即係啊地案 又喺提委會咁樣，我哋都曾經講過，喂，其實提委會都可以民選公民提名都可以存在，我哋公民員提名之後，喂俾翻你呢個提委會，即係做樣之下，即係實踐呢個權力，咁啊你再提委多一次咯，確認多一次都得㗎。係咪先？但佢而家又真係喎，又真係似政改咁樣喎， 似喎， 又或者即係呢個提名機制咁啊，佢又再僭建多幾部曲喎。 冇錯， 就係你揾曬人都唔緊要喎，依家仲要問，喂個首席嘅呢個副校長咧？又啱唔啱？又會唔會委任你先？如果佢又唔委任咧，咁就大問題 啦。係啦， 即係就算咁，其實喂，你人覺得其實唔係馬飛森委任咪得咩？咁啊，即係呢個 係啦，即係你呢個已經係過曬嗰啲相關嘅輪選物色程序，但係咧，即係而家又要僭建多一個，即係叫做首席副校。咁但係呢個首席副校係咪又係要經翻嗰啲即係物色委員會又嚟得多嘢咧？ 咁如果物色咗一個，例如呢個啊。周 融啦，黃恐怖 啊，陳靜心啦，咁佢就唔委任嘅喎。 係啊，我唔，我係啊。 咁之前嗰個委任，即係嗰個輪選機制嘅委員會啊，嗰啲物色人 推翻曬啦，又 推翻曬， 推翻曬， 又揾到新嘅咯。梁普英即係呢個梁英特，即係特色嚟㗎嘛？呢個即係打破舊嘅，呢啲叫做即係打破傳統啊嘛。 係啦，咁而即係點解會即係會聯想到即係一個政治嘅考慮咧？就係因為啊，而家個校委會就多咗幾件涼粉喺度啊嘛。係，就係啊，李國章嗰啲咁樣啦嘛。仲有一啲嘅，但係李國章係為首啦，咁所以頭先咧，李國章咧開校委會嘅時候咧，亦都俾人係圍到阿媽認得嘅， 都出到嚟嘅都係嘛？ 咪入到去， 入到去， 出唔出到嚟就 唔知，因為一邊開門會嘅嘛。 開會嘅，咁啊，其實喺即係師生嗰個方面啦，即係代表方面咧都有話，如果今日開會咧，真係個結果唔係太唔接受嘅話咧，都唔排除會衝入呢個會議室。 係。 佢啱啱收到消息啊，快啲 Facebook 嘅，即係廿分鐘前就話，而家就即係開始討論緊呢個副校長任命嘅程序啊。半小時後就有呢個消息啦。 即係已經開 緊 會， 係啦， 咁傾先， 即係大概八點九點前就知道，即係點樣啦個消息。係，使唔使我哋真睇下點樣去支援支援？ 但其實有啲即係唔知係中間派啊，定係即係唔知企邊邊嘅人啊，咁佢又話其實一間大學啊，一個副校長又唔重要嘅，其實唔委任啊，冇一直懸空啊，空缺咪都冇所謂啦咁樣，即係佢講呢啲咁説話，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兜個路，又或者可以化解呢個矛盾咁樣。但係咁啊，廣大校長又出咗聲喎，馬飛森話：喂，其實呢個副校長又對佢幫助非常重要喎，需要一定要需要呢個人。咁你即係你而家你搞你而家梁振英即係李國章咁樣成班涼粉。你搞到個鍋咁大，你又根本係自己收唔翻。第一，你根本冇咁嘅權力，即係雖然你入咗好多糧粉入去啦，但你都唔可以 即係令到依、這個誒依、這個盡，即係依個空缺唔可以一直喺度留喺度噶嘛。咁、但係你又唔可以有人頂上喎，因為個輪選嘅程序已經 機制要過咗。 咁、結果你搞到個政，即係政治嘅真空嘅，即係政治嘅真空喺度，管治管理嘅真空就喺度啦。咁你哋班涼粉點樣拆先？其實冇人問過佢哋喎。喂，你哋個大頭髮，你哋自己諗出嚟喎，你哋唔跟輪選機制喎，你哋自己再僭建喎。依家就有個真空啦，然後個校長就話：喂，我係好需要呢個人嘅，但你哋又即係反而班涼粉搞咁多嘢，又話咩為學校好，又為校園好啦、但係佢哋冇解決過呢個咁嘅矛盾。 因為咧嗱，而家呢個即係副校長呢個位咧，其實係一個叫做學術副校長。咁、所以其實咧，佢真係對於呢個廣大一啲學術嘅方向啊，或者方針咧，係、真係有功用嘅，即係唔係純粹係一個即係行政人員咁簡單，而佢真係學術上咁，而即係以阿陳文敏嘅資歷啦，即係其實我自己讀港大嘅時候，佢已經教緊啦。不過咁啱嗰年我去讀嗰陣咧，佢就攞緊一個應該係嗰啲即係學術嘅休息咁樣，休息咗一年，咁所以我就無緣啦，就成為佢嘅學生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可見佢嘅即係我畢業廿幾年啦，即係可見佢嘅呢個即係資歷係好深嘅。咁亦都即係得到好多人嘅即係提議啦，物色委員會啊嗰啲過曬啦，即係校長過咗啦。咁其實咧，咁你其實程序上已經做咗一樣嘢，咁你已經係應該係要任命。咁但係你而家係因為一個冇講清楚個原因，同埋或者即係生安白做砌多一個僭建多一個叫做首席副校嘅。嘅嘢就即係一個人物咧，就係完全去即係破壞咗呢個程序。咁呢個係其實已經好大嘅問題啦。咁同埋頭先阿金英所講嗰度就係話呢個懸空咗，咁的確真係有問題嘅。咁係咪你李國章你班涼粉去做呢一樣嘢先？ 喂，佢哋梗係想做咗呢個位佢啦，但又 咁又 係又做唔到。咁佢就係問題知，佢哋知道佢哋想做呢個位。但係因為個程序過曬，佢哋又做唔到嘛。呢個先係最難落台啊！所以你話呢班涼粉其實即係點講咧？喂，你佢哋鬥爭嘅意識係有， 係， 但佢哋又 鬥爭嘅技術啊水平又低， 係啦，即係你喂大佬，你過曬鐘啦已經，即係你政改嗰陣啊嘛，有人話喂你過曬鐘先嚟發表意見，喂同樣就係、是、喂你而家過曬鐘你先發表意見，啱啱點解唔嗰陣就唔質呢個陳文敏咧，或者點樣鬥到佢咧？依家你叫依家你太荒謬，就你話又話要任命人，但係要人哋自己辭職。 係呢個係 冇理由，呢 個係好離譜。 你又同等，其實你呢啲即係點講咧？你殺人你自己都攞把刀啊，係嘛？但佢又唔想孭呢個咁嘅血腥嘅責任。 係 遲兩個局長又係咁喎，呢、這個梁振英。 哦，係係係，炒咗局長。 我炒有之後下一個禮拜，你哋兩個自己俾原因啦。 係 佢一樣啫喎，即係我而家委任你呢個陳文敏，陳文敏咧要自己咧之後辭職，自己俾原因啦。 係 喂，根本係。完全是令人難以接受的，你就算做受害者嗰、那個，都即係就算要企你嗰邊都企唔到啦。 即係我點死咧？我哋自己話死咗之後， 係啦， 同個師講我點死。 你要死，不過你自己諗。 你自己諗我點死啦？我唔用你噶啦。 好啊，淨係自己攞乜刀，即係嘅割頸啊、割頭啊，自己搞掂佢啦咁樣。 喂，呢個會變成趨勢咧？即係你間係即係廣大都咁樣頂得住咧，叫做暫時，因為佢之前有啲校有成千五個聯署啦，咁啊即係報紙出咗啦。如果其他譬如話即係多啲涼粉嘅，譬如話成大點搞咧，浸大嗰啲咪玩完咯。 全部都有涼粉噶啦，已經 安插曬 啦嚇。咁、所以其實係有問題啦。咁但係同埋咧，即係如果你廣大第一個即係冧檔先咧，即係如果依次真係 即係骨牌效應啊嘛，造成 就會真係有骨牌效應嘅可能係咧。你即係啲龍頭嚟噶嘛，咁你嗰啲咪跟住即係嗰啲喂嗰啲涼粉就大大聲咯， 仲多啊嘛，嗰間都咁啦，點解呢啲唔得啊嘛？開個先例啊嘛， 呢個先例真係唔開。 同埋而家即係奇怪咗呢件事嘅都幾大鑊噶嘛，我見 Facebook 或者其他傳媒咧唔係點報呢件事喎。 係啊， 即係如果講份正義傳媒直頭，我今日望一望報紙，直冇點報添喎，直頭。 冇㗎，係啊，即係呢單嘢咧都係到今個禮拜咧先至比較多少少即係報章去即係多少少， 因為學生會就唔排除佢啦，會衝入去添啊嘛。 因為其實學生都遲嘅，最其實係救生咧發圍先。 我先救生添，反而 其實講緊都兩三個禮拜前咧，已經就有一次開咗個大型記者會嘅嚇。咁我嗰次都有去啦。咁同埋咧，跟住嗰個記者會之後嗰個禮拜四咧，咁就學聯加呢個廣大學生會同埋啲救生，即係呢個叫關注組咧， 咁都搞咗一個遊行嘅，咁都係遊行去即係校委會咁樣咯。咁但係 模式模式咁樣喎， 因為一來 學聯都有 係有嘅，學聯都有。 咁有冇人拆大台？ 有拆大台？ 有冇話有冇話左交費死開咁？ 啲左交應該死曬噶咯，應該拆完之後。 已經因為你廣大學生會自己同即係 左交都仲喺度 喎，叫佢唔好即係左交住曬啊。係 啦，唔係啊，其實你嗰啲舊生其實都好多人，即係例如有阿黃永平前誒依個公民事務局局長咧，其實。個份量都好重，又仲有呢、這個啊，即係前港大嘅學生會，即係阿小辣椒啊，阿張允琪啦， 係啊係啊， 咁然後又有其他例如資深記者嘅 情場，係啊係啊，梁家傑啊，余若薇啊嗰啲啊，潘小桃啊嗰啲， 而家最新係蔡堅。連埋即係依家學生嘅，即係醫學院嘅學生咧，都一齊做咗個百幾人嘅聯 係。 咁你啱喂，成間大學一個就係只不過係委任一個副校長嘅職位，但你搞到係 咁大鑊啊嘛， 係啊，成個社會都沸騰，你由學校之內同埋全部舊生都去參與喎。咁然後你最新呢個校即係職工會嘅校務委員咁樣啦，吳寵茂仲要話。喂，我哋唔想將呢個政治事 政治化啊嘛，將呢件事 帶入校園咁 樣。即係話即係廣大嘅校政咧，就唔應該係即係不容呢個校外人去干預我。 喂，第一嗰啲全部舊生嚟嘅，亦都有學生。 冇錯。 咁但係佢咁講喎，佢有成萬幾人畢業，咁點解掂啊？每年萬幾人，因為幾萬人干預校政咯。 喂，咁都係佢學校嘅一部分嚟嘅喎， 點解唔得啊？ 咁又唔得？ 咪有一個程序去處理咯，就係而家喂。仲埋你而家講緊裏面最嘈得緊要嘅，或者喺度搞搞震嗰啲涼粉，咪係學校外人咯。李國章 呢個就最多外人啊嘛， 校外人 係咯，李國 最愛嘅外人嗰班友。 用心去踩場話咧，咩學校需要有介入政治咧，嗰啲先係校外人。 嗰啲更加嘅外人啊嘛。 佢連喺學校 canteen 個廚房都唔係。 唔係可能分鐘入面搞事，連身份證都冇，香港身份證啱啱攞幾年咋？嗰啲真係堅嘅外人啊，真係。 即係今日咧，即係求即係係啦，當呢一班舊生同埋學生喺度即係。示威啦、請願啦、靜坐嘅時候咧，就有一啲疑似係愛港力嘅問題。 疑似啊？點解疑似咧？ 嗰啲又直 頭愛港人。咁但係佢哋咧就聲稱自己係一啲港大生嘅家長。 哦， 咁就到場。 你個仔喺邊度啊？叫咩名啊？ 到場啊！踩場咁啊！即係係啦，就話即係啊！你哋應該喺學生喺讀書啦，搞咩校政啊？搞咩呢啲示威啊？咁樣。 佢咁樣講啊？想問咧，周恩來當年都有搞學生運動嘅喎。咁今點講咧？呢樣嘢。 識邊個周恩來？你都唔知啦。 龙门任佢搬系嘛？ 毛泽东都有添，咁完全唔知边个毛泽东，唔系毛泽东知，但唔知佢会做呢啲。 唔系，仲有一个论点，佢哋喺度即系所谓论点咧，佢哋讲出嚟咧，我都系更加好笑嘅。咁就系话咧，你哋如果学校啊要院校自主咧，咁你就唔好同政府申请资助啦，咁样 关咩事？ 吓， 关咩事啊，大佬？喂，嗱。政府資助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大學，喂呢個係一個政府嘅政策，甚至乎係一個政府嘅責任，對於社會嘅責任。咁但係佢去實行呢個責任，係咪等於佢就有權去即係干預學校嘅內部嘅行政咧？ 咪兩樣嘢嚟㗎嘛， 係學術嘅自主咧，尤其是大學。點解今次咁民怨沸騰，同埋即係舊生咁緊張，就係話大學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嗰、那個即係學術自主嘛，同埋嗰個院校自主嘛。就是話學術就唔係我嚟服務政治啊嘛，就係唔應該受到一啲政治或者權貴嘅影響啊嘛。如果你嗰啲學術嘅研究啊，當啊，我法律嘅研究或者一啲即係可能商業嘅研究咁樣，我原來係要去 serve 李嘉誠嘅，又或者一啲政治嘅研究原來係要 serve 呢個中聯辦嘅。喂，咁咪好大鑊？你呢個大學係即 係而家已經係啦，已經 香港大鑊啦。 其實我最擔心就係之後即係嗰個資助委員會，即係港府撥錢個委員會咧。如果坐涼粉落去，就大鑊，直頭冇錢俾你做研究添。即係呢個應該趨勢嚟噶嘛，即係嚟緊趨勢啲。 我諗佢都做緊㗎啦， 做緊㗎啦，已經 應該係啊。咁但係即係啦，即係變咗你班人就喺度混淆視聽，喺度即係話哦，攞政府資助咧就唔應該有呢個學術自主啊，唔應該有院校自主。喂，好心你班咁嘅契弟，你班咁嘅愛港力啊，自稱嘅。家長嘅唔該你死開啦！ 唔係同埋啲理由咧，之前都係咁樣講港台啫嘛。你港台原來你出政府糧嘅，你做乜喺度平台唔可以產政府啊嘛？又一樣啫嘛個道理。 係即係完全係唔識得呢個即係財政嘅一個即係資助同埋咧，譬如港台嘅 case 即係個編採嘅自主嗰樣嘢。 唔係個平台唔係香港政府平台，香港市民平台嚟噶嘛呢一個。 係啦，完全冇呢啲概念嘅。 唔係同埋其實喺呢個成個大學嘅制度上面咧，其實。 你喺呢、這個即係每個校監度咧，其實呢個特首都有好大。 而家咪梁振英係校監嚟喎。 因為梁振英即係喺即係一個叫做儀式上面，即係制度同禮節上面咧。啊！依、這個即係梁振英身為特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當然嘅校監嚟嘅。當然你可以即係因為你係即係香港嘅最高嘅行政首長，你當然係為香港嘅大學都你都可以即係牽涉落去你嘅管治之下嘅教育政策裏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去到啲細即係只不過係唔係講緊為一啲大學嘅一啲教育政策嘅發展啊之類，咁你先運用呢個校董嘅權力啫，係咪先？先去發聲啫。但問題係，你連學校裏面喂請乜嘢人，委任乜嘢，喂將來用乜二年個 清嘅審都要管埋嘛？ 請 邊個？我請愛港力，我請陳應森，係嘛？ 愛港力 又要問過佢， 或者要請民建聯嗰啲街坊會嘅嗰啲。 喂，我唔奇㗎呢樣嘢，乜唔奇啊？ 大陸其實呢個好平常，因為 大陸 識人就得啦嘛。 喂，大陸直情係佢係想根本係想大陸化，大陸嗰啲大學裏面就有黨委書記喺裏邊。就係要即係話大學嗰啲學術嘅嘢，所有嘢其實係為黨服務啊嘛。你有呢、這個即係黨委書記，而家佢咪就係想有呢啲 安插落去啊嘛。 佢就係想做呢啲嘢，係啦。 咁然後你喂你第一你已經干預校政，校政講緊唔係嗰個咩方向啊，學術嗰方面、其實學術都唔得。 佢唔應該管 你。喂，你連幫手做嘢嘅人你都管埋。喂，將來嘅就係話，喂我如果邊個想做入去教書， 揾梁振英敲門啊嘛。 係啦，咁你就要你又要識人啊，你要做涼粉啦、啊，又或者你要識涼粉啦、啊，先可以俾你入去做個教職員啊咁、樣。喂，你對一間大學，你香港廣大其實香港第一間大學係名，即係 世界有名啦。 香港即係個發展咁樣，為一嘢打沉佢，喂，等於都係打沉咗香港成個教育制度。 所以直情係即係 Oxford 有個即係學者咧，前幾日都喺度，即係好似琴日定前日都已經出聲就係話，其實香港大學都唔係流嘅，大佬香港大學喺呢個世界眼中都叫做係一間即係有排名、有聲望嘅一個即係傳統嘅大學府。咁、而你今次咁樣做咧，就是、完全係咧，即係將佢呢個即係形象啊，或者將佢嗰個即係信譽咧、就毀於一旦。 佢遲呢個排名降低咗，咪賴呢班人咯？你班學生搞抗爭，因為佢肯定咁講啦，肯定必定咁講嘅喎。 啊、 有關欠冇事， 又阻住創科局成立咯， 同埋又拉布， 再加 多啲問題，咁咪搞掂啦。就講完， 仲有鉛水嘅問題添，可能。 喂，但係真係我覺得最後即係依件事咧，我又想問一下喎。喂，當日即係退聯學生阿黃俊傑咧，佢又冇出嚟 好似冇啊，唔覺喎。 即係大，即係呢個失蹤人口，希望即係網友。即係有 尋人啊嘛！呢班退聯關注組各位啊， 有即係有幫手嘅，都麻煩嚇，揾入揾佢。 係啊，好，下次 好，下次再講。 好，翻嚟第二節。 第二節啦，咁啊，所以咧，即係亦都即係頭先講咗一大堆關於廣大嘅嘢咧，亦都回應咧有位即係留言嘅聽眾啊。石生啦，應該係石。如果照拼咧，就係石灰紅啊。 石灰紅啊， 係啦，即係超 超。係咪做地盤嘅呢位先生？可能 我唔知喎，應該唔。 紅毛麗啲 friend 啊嘛， 應該唔係，應該唔係。咁係啦，即係佢講到就話，即係點解要圍堵人哋咁暴力啊？點解唔對準政權啊？咁樣喂，咁而家 個政權咪入面咯。 喂，而家咪 對正政權咯。 而家真係 正一正一正喎，委員會。 委員會搞 對邊個咧？ 佢係學校嘅政權， 係冇錯。因為而家就係校委會喺度拖延啊嘛。校委會話要整一個，就等一個首席副校， 係你破壞規矩喎！校委會 等埋佢嚇，等佢去即係委任咗呢個先至去委係係決定委唔委任呢個梁陳文敏。咁而家而都有梁粉喺呢個校委會裏邊，咁樣而家去即係嚇去俾壓力佢，去即係向佢施壓，去所謂圍佢啦嚇。喂，咁呢個咪對準政權咯？即係金刀兩同埋梁寵茂都係名醫， 咩關係啊？ 醫好好多人係好人嚟㗎，哇咁樣咁啊！即係我唔可能阿石生係講反話嘅啫，即係講下笑。 係咪真係曲線啫？可能係 曲線啫，係啦，即 係阿石生， 即係醫生啊，點樣名醫啊，點樣大國手都好啦。咁但係你而家喺呢件事上面，你嗰個程序唔啱啊嘛，同埋盧寵茂就係講埋啲即係外人啊嗰啲咁樣嘅廢話啊嘛。所以我哋即係一單還一單啦，即係佢醫好好多人啊， 即 係 醫術同佢嘅人格 冇心，係啦，呢個佢另一回事。 即係醫生都要鹹濕噶嘛，係咪先？ 係啦，同埋你即係成件事話咩政唔政治化，其實本身就真係唔政治化嘅。 嗯。 但問題邊個將呢件事政治化咧？你應該講翻係梁振英同埋梁粉啊嘛。 係。 係梁振英，你一直運用呢個校監嘅權力去截住人哋嘅一個委任過程，喂。你已經是用政治的權力啦，然後再在那個法學院的事件上面，說要查這個戴耀廷，又再火燒這個陳文敏的話，其實都是你班梁粉在做輿論的嘛，喂，一早將這個政治帶入校園的，其實反而是梁粉梁振英，喂，為什麼不是，喂，如果要反對話咩學校不應有政府咩廣大學生的家長嗰班，我應該搞掂梁振英至係喎，係最早將呢件事放入去喎。 同埋如果你講話即係將呢個校政啊，甚至乎一啲學術研究將佢政治化咧，就更加有跡可尋咧，就係即係 老長安係嘛咁樣。 嗰個再早啦，但係先即係即管啊講下梁振英。 嗯， 喂，佢喺呢個上一次個施政報告直情開名喺度舉學院， 係 跟住話學院喺度鼓吹港獨啊咁樣，問下大家要有即係要戒心啊咁樣。 係， 喂，人哋係學院係一本學生嘅自己一啲嘅撰文討論呢一個議題，呢個係一啲學術研究。 同埋本書個結論講完，仲係做唔到呢樣嘢㗎嘛？ 你唔好理個結論係點樣先，但係你呢個係一個純粹學術研究，即係啲學生一啲意見。喂，而你個大學嘅環境就係要做呢樣嘢啊嘛， 討論都唔得嘅咩？ 討論都唔得嘅咩？國際關係啊，咁樣之類。 係咯、 啊。喂，討論話，例如呢個地方，有冇啲例子係會有獨立嘅案例啊？啊然後做下呢啲學術嘅研究。都應該可以。 喂，咁我研究 ISIS 咁，係咪即係等於哇好驚啊？香港就係恐怖主義啦，係咪咁樣咧？ 喂，咁演藝學院咁嗰班，例如有導演嘅導演課程，或者編劇課程，你又編劇一個香港會打仗。咁你係咪又要阻止佢 咧？會都唔奇嘅喎。我記得有次咧，香港芭蕾舞好似學會入面有個係六四一段啊，抽起咗噶嘛。 係 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啦，做緊啦，已經做咗啦，已經。 但問題就係你學術嘅時候，好多都會即係有踩界嘅成分。 其實唔係踩界咯，研究冇問題。即係如果以個標準咧，其實應該大學大學應該都唔可以研究話疆獨撞到，應該唔有研究得噶嘛。大陸啊，大陸嘅大學。 大陸嘅大學就梗係唔得啦。 咁香港係咪要做到一樣水平先？係咪要咁樣先？ 即似乎就係啦，即係而家即係成日就係啦，一個懸空將啲學術即係或者廣大一啲嘅嘢政治化係邊個咧？其實就係梁振英，即係連學院都攞出嚟打嘅，跟住就哇製造一種啊港獨嘅陰霾咁樣，跟住咧就咁成為咗一個稻草人，於是咧就係咁攞住嚟打，又拉埋。阿爺落嚟打埋一份咁樣，即係同阿爺講下香港很危險。 即係為揾邏輯嗰樣嘢咯，就係香港好亂啊，好大鑊啊，就要港獨啦，我哋要打死咗呢班友嘅嘢。 所以係啦，即係呢位聽眾阿石生啦，或者其他即係嗰堆報即係報稱啊，係家長嗰班嘅疑似愛港獨嘅物體咧，真係唔好喺度即係 混淆視聽啊嘛。 對準政權啦， 係啦，真係對準政權。而家呢班即係喺度圍緊校委會嘅朋友咧，亦都真係對準政權啦。反而咧，我真係有啲擔心嘅，因為咧。嗱，頭先即係你快必就話，即係佢哋會傾，即係已經 半個鐘頭啦， 就肯傾啦，咁就睇下半個鐘頭有咩結果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個結果嚇，即係好似。 幾可能咧？抌 波鐘 就係抌波鐘，或者佢哋咧係唔會有一個即係話，我而家委任啦咁樣嘅決定嘅，可能都係繼續拖嘅時候。 嗯， 咁頭先即係話呢班學生或者係校友咧，就話不排除繼續圍堵，或者甚至乎衝入去添咁樣。咁我就開始擔心啦，咁死啦，咁會點咧 ？call 警察嚟咯， 係啦，那個事情點又會點樣咧？係咪真係 call 警察入嚟咧？即係等於好似嗰陣時阿李克強， 李克強喺慈母入去， 係啦，咁又慈母 嗰陣啦， 係啦，即係跟住有黑影論啊，隻手夾住喺嗰個即係 卡住攝影機嗰度。 嗰陣嘅學聯嘅主席啊，李成康就 係啦， 即係喺個 喊曬啦，喺樓梯嗰度， 或者樓梯嗰度，係啦， 好慘慘啦。 咁會點咧？會唔會又即係又發生同樣嘅事情咧？我自己真係有啲擔心。 今晚唔知，好難講啊。 今晚真係即係其實係。好險！ 喂，你見到佢搲爛塊面咁樣，佢做破壞規矩咁做法，我都唔奇喎，真係。 係啊，真係唔出奇㗎，即係跟住係都話哦，因為太多人啦，學校嘅secure唔夠咁樣， 我要叫警察。 咁啊，新一哥就可以啫嚇，即係 又領工啊嘛，可以 啊 嘛， 即係舊一哥做嗰樣嘢，咁啊新一哥又。 但係你咁樣無端端即係殺隊兵入去，其實一個學院度就係處理呢啲問題嘅話，即係警察 係 好肉酸嘅，警察 好肉酸㗎，係。同埋你今次呢班人啦，即係叫做有頭有面啦，即係話嗰啲一紮大律師啊，一紮醫生 名醫 啊，一紮即係嗰啲甚至乎一啲以前嘅港英政府嘅一啲嘅舊嘅高官啊咁樣， 黃永 平 咁樣，哇！如果俾差佬 睇， 幾好睇。 呢個 黃永平所正喎， 都想睇下， 都想睇下 佢哋啦， 係啊，即係台呢個黃永平啊，或者台有啲真係有。有一個咧，即係有一次上次嗰個記者會我去嘅，咁有一個係講嘅一九五幾年 哇 畢業嘅， 嗰個幾歲而家？ 好 五幾年 咗，係啦，即係 七啊歲噶啦， 係啦，咁即係一個咁嘅老伯咁樣，如果佢喺度，咁係咪又係抬佢咧？咁樣即係跟住仲有好多即係嬸嬸啊、婆婆啊、年紀嘅咁樣，係咪又抬佢咧？即係若明又俾人抬過啦，咁但係即係啊。即係呢個場面， 我哋外間會唔會以為係啲老人院暴動之類咧？搞錯咗， 劍橋 劍橋老人院暴動係嘛？呢個台點解全部抗爭嘅都咁老嘅咧？ 港大 咁啊，未有港大老人院嘅， 真係啦，真係水平未到劍橋嘅，都係港大嘅。喂，咁同埋咧，即係今次即係頭先都金英都有提起，即係退聯嗰個問題咧。即係今次咧，其實我都見到。即係其實即係我又反而幾欣賞咧，即係退咗，即係後退聯嘅時期咧，即係呢個港大學生會就退咗聯啦。港大學生會同埋呢個學聯咧都有一啲嘅協作啦，有程度嘅協作啦。咁呢個我就反而幾欣慰嘅嚇。 即係之後嘅學生會都繼續即係同學聯都有繼續工作啦。係 啦，係啦，同埋因為呢一個咧就真係關港大學生會事啊嘛，即係完全係殺到埋身。 係啊， 而學聯咧亦都即係會係即係因為呢一個係啦，呢個係大衞視啊，即係全香港嘅學術自由啊、院校自主嘅一個問題，所以亦都支援咧。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就樂見嘅嚇。咁但係即係我都見有好多時即係退咗聯之後。即係我唔知而家其他嗰啲退聯嘅即係院校嗰啲仲係冇搞緊，還是已經停咗咧？ 停咗啦。 OK， 係咁，但係即係退咗出嚟嗰啲，我就唔知有啲咩後續嘅行動，即係我唔知啦。 所以頭先咪上一節咪叫尋人咯，可能佢哋有高見啊。 係， 因為我呢啲啊叫左交啦，學聯都一樣，都係 左交啦。 即係左交就係 你跪先死啊嘛， 係 咪？ 左交就係冇即係佢哋覺得冇用啊嘛，咁我就係想聽下佢哋真知灼見。係，但係咁佢哋又見 嗱，咁而家要出行動啦，而家真係勇武咁點咧？你幫幫手啦，勇武。 係咯，就反而係啦，即係會唔會有其他院校咧？今次咧見唔到嘅咧，反而係其他院校嘅支援係啦，因為今次主要都真係廣大自己學生同埋舊生咁樣。咁但 係其實如果你冇退聯，你係仲係學聯嘅人。其實你好 即支援大會大啲啦， 可以理解啫嘛。喂，以往有咩事，一間大學有事，喂，其他院校都會出嚟幫手嘅， 係 啱嘛？你個運動即係例如今次港大 一個統籌咁樣就係啦。 今次港大學生會佢哋都話有搞過遊行，但係就完全即係冇聲勢，亦都冇宣傳啦。 就係嗰個一個禮拜四嘅一個遊行咯。 冇錯， 我都唔知你唔講，你講我先知。 如果個遊行。即係當然冇如果啦，但係真係假設，喂，以平時嘅往績嚟計，學聯一舉之期來，喂，所有嘅社運團體又會參與，然後你一定有好多人，香港人一定會知道，喂，有依件事嘅時候，佢哋一齊參與就會遊行去港大啊，去即係維護你港大嘅校園噶咯喎，啱唔啱啊？ 即係當然依家都係事後嚟講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當時退聯嘅人，喂依啲咁嘅依啲嘅考慮啊，依啲喂，其實講曬喎，但係佢哋好似唔係好 care 咯。 今次咪見到效果咯，退完之後。 即係啦，而家就好難講究竟即係有定冇嘅分別啦。咁但係即係我反而咧，真係呼籲一下，因為咧而家港大咧就咁樣啦，即係今日就。港大區就歸故土咁樣，就他朝君體也相同啦。咁跟住其他院校咧，其實都隨時會發生 這。我呢間第一間嚟嘅啫，實搞第二間， 實會 第三間咁，咁點咧？ 都係呼籲一下咧，其他院校嘅其實都可以去聲援一下啦，因為呢件事咧就唔係只係關港大事嘅，就是、關乎咧真係全香港。 其實港大即係你話咁多間嘅大學啦，即係你話梁粉即係、就是、任命咗個喺個校董會裏邊啊，呢啲咁嘅管理層咧，其實比數咧，其實佢都係仲係排第三 嘅， 即係當然中大就係得個一個，咁啊叫個梁乃鵬啊，咁啊中大就最好嘅，之後就成大，然後再係咧就係港大，但係諗下之後又即係再等一下之咧，嶺南去到五成五啊， 哇！ 係啊，都係梁粉啊，有啊，即係有例如阿林粉強啊依啲啦，咁你去到。浸會四乘四有妨礙難，你諗下，喂，其他大學仲大鑊喎，係嘛？唔好講話咩演大學院去到八乘三， 即係已經成功佔領咗啦，已經 佔領咗，係啊，擺咗好多涼粉落去啲校委會， 啃死個涼粉食到咁樣咁多甜品肚屙 嘅 喎。 嗱，所以如果你廣大嘅話咧，其實你三乘三都即係輸俾人嘅話咧， 即係一間係最少涼粉嘅啦， 即係 連你依家頂唔順，其他嗰啲算罷啦。 正常人唔係黐線嘅，你都有七成，你都輸俾班黐線嘅，咁你又大鑊，大家都係鬥開會啫嘛， 係唉、哎，真係唔知呢單嘢會發生成點，即係我當然希望即係 頂得住啊！ 壓力可以即係解決到今晚呢樣嘢啦。如果唔係咧，都真係好大鑊。即係即係今晚本身呢個事件可能點樣即係發展，會唔會有真係警察入校園啊？ 唔想開口種啦，梗係 真係唔想啦。咁係同埋真係對於其他院校嗰個骨牌效應咧，亦都真係值得擔心。所以咧，即係可能咧，對於好多即係普羅市民嚟講咧，大學嘅嘢好似即係未必好關佢哋事咁樣啊。 佢以為咯， 以為，但係其實咧就好切身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即係點解呢個都解釋咗點解咁少報章去報，真係覺得即係關我 唔關我事喎。 同埋有更加多。 系啦， 更加大。我飲水而家都大鑊喎， 又呢樣又嗰樣啦， 冚過曬啦， 真係變做邊度得閒去理呢啲咁樣咧嚇。 嗯， 咁啊頭先即係講呢個即係廣大就咁樣啦。咁啊呢個國足又點咧？ 國足 無端端硬聽過嘅真係 國足啊， 唔係國足嘅，因為咧 足球明星隊啊嘛， 冇錯啦，就呢個足球明星隊啦。因為其實咧即係。其實我哋十一月咧就有呢個即係香港對呢個國足， 哇！好想買飛睇喎嗰場真係， 但係好似話嗰個場地咧而家好似不斷 跳上縮去小西灣啊上啊嘛， 好似話小西灣都唔得添啊， 仲縮細啲，去邊度五人場踢啊？ 旺角場， 之前 旺角場添啊仲， 上幾次都係旺角啊嘛， 係咯。但係好似話呢個小西灣俾人 book 咗咯， 嚇咁啦， 再細啲，再縮細。 香港咁大嘅賽事，你 俾人 book 唔係讓路咩？ 唔係佢本來係 book 咗大球場嘅，咁所以一路都以為得咁樣啊嘛，咁就咪唔 book 小西灣咯。咁點知哎大球場唔得，因為啲草唔得，於是就走去 book 小西灣。 喂，草唔得冇問題㗎。 喂，你話大呢個大球場嘅草坪問題？ 我之前對曼聯都照踢啫嘛，有著數添喎，可能你主場嚟㗎嘛，個薯仔場，香港嘅主場。 批評咗好耐，爛尾咁樣泥潭喎， 冇問題㗎。 到咁耐都未解決㗎，原來。 梗係冇解決啦！香港嘅政府嘅施政係其實係即係果就係唔喐㗎嘛，其實好多嘢都即係除咗政治鬥爭不斷發生， 其他就唔喐㗎嘛。 真係正經要做嘅嘢係唔喐㗎嘛，係咪？所以連呢個球場 即係鋪草，你草鋪唔掂。 係咯， 鋪咗好似由上屆嘅。 年啊嘛，曼聯嗰陣 時，曼聯鋪嚟㗎， 覺得仲係莫耶斯啊，大佬， 而家轉咗領隊啦，都 轉咗， 從未搞掂。 哇！如果演咗第二年啦， 啲薯仔仍然有業出啦，已經有收成啦，都仲未搞掂啊。 係啦，所以咧就好似話咧，仲會轉場添，即係轉唔知係咪轉旺角場淨係點樣啦？ 地屯門踢咯，屯門都有足球場。 係啦，咁但係未有呢個即係香港對國足，佢對中國世界盃圍賽就香港嘅明星隊，就對呢個廣西嘅咩話東興啊， 東我係東昇添，其實嗰個明星隊咧，我啲名好似唔係咁識咁，嗰啲名所謂明星隊。 黃日華啊， 黃日華、譚詠麟、 譚詠麟咯， 阿 Lego 啊。 阿 Lego 做咩啊 ？Lego 打前锋啊嘛， 唔知喎。 有手龙， 有冇张家辉先？张家辉咪做 张兆辉。 哎呀，张家辉扮朗拿度啊嘛，我停拍估好啊嘛。 林敏聪， 林敏聪啊， 林敏聰過去， 林敏聰有去啊？ 係啦，仲有呢個前，唔知而家仲係咪有線嘅主播啦？以前係啦，就韋志豪咁樣啦嚇，咁應該。即係啦，呢啲就 咁佢因咩事嘈起上嚟？係 咯，踢波啫嘛。 咁就話説咧，就呢個即係東興對東興啦，咁就有個 B 隊先嘅，本來就對，咁但係已經係對 B 隊就贏到佢哋飛起，就贏六比一。 嚇！喂，第 上半場啫喎， 上半場。 其實 B 隊係咪即係應該平均年齡再低啲噶嘛？ 應該係， 即係可能18歲以下， 即係啦， 即係可能巴塞 B 隊嗰啲咁樣嘅類似啊嘛。 後備嗰啲啦，你當嚇。咁啊，首先咧，即係明星隊就好巴閉啦，唔知點解，咁就上半場咧就已經贏。 哦，系咪买波胆啊？嗰啲 B 队买咗，冇理由六比一噶。嗱，你嘅平均年龄嗰班唔过廿岁，咪应该 B 队。你班嗰班足球队、明星球队，起码50岁噶嘛。 系 咯，50岁到廿岁， 你 点样六比一啦？ 都可能 咪咯， 咩啦？ 我谂唔明喎。 赢啦，然后去到下半场喎、 啊，系啦，到下半场就换咗队 A 队上嚟，咁 劲啲嘅， 就凶狠啲嘅。咁啊，見你哋 哦，我知啦。B 隊冇同 A 隊講買波膽啊，你唔預我呢班友，所以咧，所以就要覆桌啦，係嘛？ 係啦 ，A 隊明星足球隊都以1-0咧就 都贏 A 隊。 哦，即係咪加埋係睇先6-1，即係7-1。 係啦，7-1。咁啊，即係喺呢個於是喺完場前嘅12分鐘之前咧、，A 隊咧就開始嚟料啦，即係火起啊！踢起出嚟就鏟波， 哇！鏟波 鏟得好勁啊，肢體 鏟波冇嘢噶， 鏟傷咗啲 都未鏟傷， 我鏟我鏟個波啊，整啊，鏟波鏟到人，我鏟個波冇嘢噶， 唔係睇 波 咁就冇紅牌啦， 重有攔截嗰啲係嘛？ 肯定係唔睇波啊！咁係啦，於是咧就即係雙方嘅球員咧就明星就衝突啦，跟住可能側邊嘅嗰啲工作人員啊，甚至乎有少量嘅球迷咧都衝埋出去。咁你見到我哋都 po 咗張相出嚟啦，喺我哋即係吹雞嘅嗰度咧就 幾精彩啊！ 喂，但係呢個其實你話明星隊大勝，其實你睇個即係比賽性質，其實都 表演性多啦， 表演性咧，同埋都係宣傳東興呢個。 同埋中場好似係華唱歌噶嘛，佢哋余斌噶嘛會。 唔係，佢哋係自己慶祝，係佢自己慶祝唱歌。 慶祝唱歌咩？喂，係中場想炒用個場啦，華唱啲經典歌咁樣。 其實你睇佢個性質。你睇個性質啦，其實係即係 即競爭意味好弱啊！ 你講得明星足球隊，其實你係出嚟表演， 唔係賣個樣噶嘛，唔係賣球技噶嘛， 係你唔係真係打真軍噶嘛？ 原來明星足球隊出嚟走浮都係一個 show 嚟啫嘛， 所以咪嬲啊人哋。 唔係如果係啊，都叫真係國足啊或者國家代表隊嚟踢啦，係咪？ 係。 咁但係就係話，喂，呢班明星足球隊其實你可以攞到咁多分，即係。頭先又話佢咁老 at at 啦，係咪先？即係派對僆仔都贏到佢哋嘅時候，其實即係有放水嘅成分咯。 哦，即係東興 B 隊放水啦。 即係其實放水係正常嘅，咁但係佢哋事前點傾就即係大家唔知啦。你諗下有，就算你話明斯丹咁樣退役，或者朗拿度嗰啲，喂佢哋有時都會為啲慈善賽啊去做一啲即係 費工明星隊嗰啲啦， 明星隊啦，係咪？咁佢哋例如為咗幫人籌款咁樣，大家互數幾粒咁樣咯，佢哋會夾定噶嘛。 你講翻 NBA 啦，明星隊都係啦，咪讓開俾你入波啦，俾你入樽都會。 即係佢哋會俾，即係會夾定，會話無端端火起嘅，或者認真踢噶嘛，係咪先？同埋成班都退休啦。 係，但係好笑嘅喎，即係根據呢個蘋果嘅報導咧，就話咧網上就有傳咧，呢個譚詠麟咧全場嘅比賽咧。你曾經三度去鬧呢個東興嘅隊員啊！ 鬧佢咩？ 更有呢個即係內地嘅網民咧誇張，即係喺微信度誇張話香港人嘅脾氣同埋性格，真係唔係我哋大陸人咧所能夠理解同接受。 即係入得波多點啊？點 衝突中啊！旺一話甚至使出射邊龍卷嘅何龍十八掌， 又唔係打龍門， 打呢個東興隊三名球員打進龍門啊！ 哇！即係由中場飛到龍門咁遠啦！ 我覺得呢個 搞笑咗，呢個咁厲害啊！咁厲害手浪啦，應該黃日華。 喂，但係你諗下啲東興嘅網民咧，即係自細都係睇開港劇嘅， 即係睇開少足球啦，係嘛？ 話係呢個射雕英雄傳，即係我依代嘅香港人都 未必唔係個個知噶嘛， 知啦， 咁耐套戲啊， 記得啦。 香港嗰啲後生啲嗰啲都可能唔知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件事好大可能就係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表演性。但係，喂，我讓你啫， 你唔讓我， 我哋唔係唔識踢嘅，但係你唔使數到咁勁啊！ 喂，會唔會呢一個即係嚇衝突都係表演嘅一部分啊？ 嚇咁樣衝突， 我覺得。因為冇人理啊嘛，本來可能都唔，如果唔係都 係 鬼知 喎，巡迴嘅因為 我見到啲觀眾席真係冇人坐， 係咯鬼知咩？如果 空撩撩係喎，睇啲相， 香港人又唔係好關心咧，明星出嚟嗰啲巡迴去邊？ 你唔講都唔知啦。 咁但係而家喂 揚曬出嚟啦，就哇！原來明星足球隊仲喺活躍嘅，咁又亦都知道有東興呢個地，係咪地方嚟嘅？ 係 東興 嘅地方嚟 嘅，係啦，即係如果你唔係成 東興市啊 ，OK， 大陸生意啊，或者點樣唔多留意，即係中國新聞或者點樣嘅嘢都唔知道有東興嘅地方。 係咁，今次一舉成名啦。 係啦，成名咯。其實係 唔係同埋我覺得。仲會唔會有個可能啦、啊？即因為我睇新聞咧就話，即係點解會打起上嚟？又話即係中場休息之後下半場先出現嘅。係咁因為中場休息咧，即係一班香港明星隊咧、就已經表演，即係已經係慶祝啦，唱歌慶祝。 哦， 咁會唔會喺依度出事咧？ 即係話湊串咁樣係嘛？ 湊串都其次。 嗯， 會唔會係因為阿倫伯唱 live？冇得咪嘴 啫，唔記得歌詞，嬲嬲地係嘛？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唱啊？ 你唱唔緊要，但你唱埋成首歌得唔得啊？ 可唔可以唱好啲啊？ 唱好啲， 有個爭執喺度。 哎呀，李克勤去咪？李克勤有冇去？李克勤冇去啊？ 李克勤冇去。 咪咯，蒙面。 李克勤蒙面唱歌咁啊，成件事 咪 換攞曬， 即刻和諧曬氣氛啊！先 唱 live 咁啊，賴嘢。 個個個個靜靜雞雞聽佢唱歌啊嘛。 原來係 最衰嚟啦！ 飛睇表演諗住，點知真係啊覺得唔好聽啊！即係物非所值啊！ 梗係啦， 於是就燥起上嚟。 咁隔離嗰隊又睇唔上，喂！你唔好再干擾我比賽嘅心情，即係我依個我諗嘅一個可能啦。 即係啦，仲係啦，呢個係可能啦。即係成件事都係一個設計嘅，係原來係呢個衝突係娛樂表演嘅一部分，亦都係一個可能。咁即係話咧，其實都可能好，即係好多嘅。即係古仔喺呢件事， 即係 Uniqlo 事件一樣，可能炒作嚟嘅。 係啦，可能係炒作，因為見到其實之後明星隊完咗之後，都大家翻去即 係食係咪食牛風蜜啊？食牛風蜜 係 啦。 咁有冇羅仔閪咧？攞食牛風蜜 咧？我哋廣西冇理由唔食呢個名產㗎嘛？ 可能有㗎，真係。咁所以其實成件事，我覺得真係似係即係 炒作， 講下一個炒作。 起碼我哋都講咗成節先啦，係咪先？唔係咯，我平時唔會講。呢啲其實一個舔共明星隊啊嘛，呢個係。 咁但係呢個香港明星隊其實都即係有翻啲，即係平時俾人笑開又舔共啊又成啦。 今次威翻次係嘛？ 威翻次啊！因為即係至少對於香港嚟講啊，佢哋 大勝 威翻次係嘛？ 佢哋踢波贏不特止 係。 打交贏埋係嘛？ 係啦，打交贏埋係勇武嘅表現。 哦，喺本土喎呢啲 係嘛？佢又唔會話留喺香，即係留喺香港安全嘅。 我直接去你廣西喎。 咩打到中共，佢直接翻大陸打喎。 對準 聽完， 對準政權，政權， 政權， 仲唔係勇武表現？ 球隊真係， 所以真係香港嘅社運人就要即係 學習下嘛， 反省一下啦，即係反省啊！倫伯都做到， 即係倫伯都可以嚟出嚟一招 烏 裏抽射， 你王一華 真係 有勇武啊！ 王一華使出降龍十八掌喎， 香港人就唔識啦。 唔好怪佢哋政協啦嘛，其實即係身在曹營心在漢嘅。 仲要唔係都係，但係都係結果都係散水收場，即係十二分鐘完場之前咧就散水。 散水。 不過散水之前有冇唱歌咧就唔知，好似有。 唱咗啦，唱咗啦， 咪就有唱 K 咯。 不過唔知有冇俾啲掌聲自己， 唔知有冇合照啊咁。 合照應該有冇合照咧？開波合照嘅應該要。 籌款嘅活動嚟嘅喎。 有哎呀， 慈善賽啊！哎呀，齊曬添。 但係唯一佢哋有即係打翻鋪膠咁當補數咯。 個膠味冇咁濃啊嘛，打完膠。哦，就咁嘅真係。 犀利啊！ 係啦，會唔會即係加劇呢個中港矛盾咧？喺呢件事上邊真係即 係好好體現中國矛盾啦。 係咯，因為其實即係之前咧又即係網上又傳噶嘛，即係有個。西人的美女即係美啲洋樓， 洋樓點啊？ 就坐喺個地鐵嘅地下嗰度，有個 H&M 嘅袋， 遮 住咁樣。即係啲人就話：，如果係即係鬼妹就冇事咧。如果係大陸人就話就嗡嗡聲啦。 係㗎，係 咪 咧？係㗎，我自己都係，我都係㗎，我都好認㗎嚇，靚啊嘛，鬼妹坐喺度好優雅咁坐喺度。 睇姿勢啊，同埋佢睇個人嘅。 睇個人靚唔靚？其實唔關鬼唔鬼妹事嘅。 之前都話香港人其實就係崇優啊嘛。 係，陶傑成日講呢個啦。咪就算坐喺度是強國冇所謂的女友更加開心添啦，坐喺嗰個，我扶佢坐添啊，直頭一齊坐。 即係平時咩食點心麵又好啊，或者坐地下拖鞋唔係優啊嘛， 優嗰啲。 睇個樣先優唔優先啦，先嘅條件。 火爆啫，佢即係香港人嚟講。 當然啦。 OK， 即係無。 如果你喺如果日本啲女優啊嚟香港地鐵度啊，想依個電車痴漢的話。

即係我成日都叫啲走音嘅朋友揞住耳仔咧，唔可能聽我講。 嗯，因為如果我聽翻自己啊嘛。 係啦，即係呢個其實就最平嘅一個 monitoring 嘅 system 咧，就係你揞住自己耳仔，就令到自己啲聲震落個頭骨度，就再入翻你耳膜，咪聽到自己聲咯。咁 monitor 到你自己唱得走唔走音咯。但係呢個以為我整蠱佢喎。係。阿 Lance 都係咁啊，成日叫揞住耳仔唱，佢都唔揞。 死未？ 逢星期四晚。城寨言，怒喝女王。 好，第三節。 咁上一節咧講到呢個即係明星足球隊。 我殺個冧先嚇，我爆米入邊都爆米姐啊，爆米哥啫，啱啱變咗。 而家有冇咁爆咧？ 冇啦，而家我教翻就即刻。 O K， 殺個冧先。O K， 講啦。 好，咁頭先啊，啱講到呢個即係足球隊咁樣啦，即係呢個明星足球隊。咁咧又咁啱巧咧，呢一個即係嚇呢個中國嘅呢個即係上證指數咧，又跌到啱啱唔認得咩幾日？ 係。 咁啊跌到今日咧就3600，係咪啊？ 好 似 3600都是股災嘛， 股災繼續跌了幾日， 八年嚟單日跌幅最大。 咁係啦，啲人就會問啦，喂，國家隊去邊啊？揾個國家隊唔出手咧，我估啊，國家隊就係走咗去踢波咯。 哦， 咪走咗去踢呢個明星足球隊， 唔應該會贏嘅咩？國家隊 咁所以就贏唔到，贏唔到啊嘛，燥啦，所以就真係鏟人波，所以就產生呢一個咁樣啦，即係呢個咁樣嘅情況啦，就係呢個衝突嘅場面係啦。咁啊，金英嚇，你作為呢、這個，我知道你對呢個股市都有啲研究嘅， 冇， 就 P E 成日講 P E 噶嘛，朗朗上口啊， 係啦，講下啲， 我唔識講呢啲股票嘅嘢，係咯， 係啦，你對呢、這個即係嚇國家隊去咗邊啊？即係點解會嚇明明講 冇啊？你諗下，從來點解會咁嘅咧？從來當局冇承認，亦都冇即係、即係你話上次即係上個再上個禮拜咁樣啊，跌咗即係中國嘅股市大冧咁樣啦，你。整個中央都冇講明話，其實係去托市嘅。 嗯，即係如果有佢冇托嘅，佢話即係你邊個去買股票，佢惡意咩？惡意沽空佢拉你啫嘛。 嗰個係之後先發生啫，即係話你要咩惡意沽空呢啲咁問題咧，咁你先係即係話事後嘅一啲補救 措施啦。嗰個係出咗好多招都唔 work，最後啦， 最後一招我拉你啦， 係啦，出公安， 出公安出絕招啊！ 但問題就係你一開始你第二日話個市升翻嘅話，其實中央都冇。講過話其實係佢哋做嘅。如果你話香港嗰陣啊，香港九八年嘅金融風暴，佢又話真係 講到明啦 打大鱷啊嘛，你要就係港府積極救市，然後成立個盈富基金啊，即係之後嘅事啦。咁啊，佢都有講啦。但係你中共咧就冇咁樣提過，所以你話國家隊去咗邊咧，從來都無影無蹤。 有就有，冇就冇，係嘛？ 存在一個國家隊 從來都無影無蹤嘅。你話暴力救市呢個 term 本身係好再早。我唔記得幾時係講暴力哥啊嘛，話有一個閃媒都俾人即係炒到好高咁樣，又話有個叫暴力哥，但係都冇人揾到啊。其實所以其實你中共咁，當然你揾翻背後嘅一定係中共啦。但係你知中共咁大，究竟係邊個人去做呢都講唔埋。所以其實大家根本就唔會知道喂究竟邊個係個暴力哥呢咁啊。 都唔係喎，但係佢之前咧就講到明咧，佢即係佢有好多嘅措施啦，即係嗰啲咩準備金率啊，息率啊，嗰啲咁樣又減息，又加呢、這個即係減準備金率兩個一齊。 但減咗好多， 減咗好多。 跌之前已經減咗多次，然後 係啦，跟住就 又連嗰、那個全準備啊，都取消埋啊，都話要研究取消埋。 係。 咁你諗下，但係之後 都唔得啊嘛。咁跟住就要夾嗰啲券商股啊嘛，即係券商就話：喂，你哋要買增持啊嘛，咁樣唔準賣咁樣。 得咁樣先有效。 去到最尾都未得，去到最尾咧，跟住咧就真係要出到呢、這、一個係啦，暴力救市就係出即係公安惡意沽空就拉 Q 你咁樣嗰個啊嘛。 哎呀，突發嘢啱啱就講咧，陳雅明啊呢、這個又話希倫抄又話咧，個議會睇嚟冇成果，人人企起身準備衝喎。 哎呀， 又唔知道啊， 呢、這個一路 keep 住先嚇，即係我哋 keep 住先，最尾 update 到衝嘅時候通知我哋啊。 好， 係一齊 keep 住係啦，咁係啦。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即係譬如話，琴日都好似話今日咧，日頭都跌得好勁嘅，臨尾收市前咧，都先至咧又係有一啲即係所謂嘅資金唔知咩嘅，應該即係相信係國家隊嘅資金啊，走去即係嗰啲銀行啊、石油啊嗰啲股咧，再夾翻起佢，咁先至咧跌得少啲，就 keep 到3600咁樣，但係都跌到3600。 其實你咁樣長遠睇落去，其實係喂。 你不如長期休市好過啦，休夠兩個月。 唔係，我覺得最好笑就係話，即係你呢一個咁樣嘅呢啲股票交易或者呢啲，其實係即係理論上啊，或者你玩得呢個遊戲就係呢個叫做自由市場啦。咁但係呢個就好明顯就唔係嘅。 你呢個 即係你玩得 A 股嗰啲咧，就根本係政策市，兼且咧。就係、是、咧，個國家係即係大力嘅干預嘅，即係中共大力嘅干預嘅，咁所以你話即係冇國家隊唔存在就冇可能啦，因為可能即係叫做唔係好有型咁樣。 你不如習近平自己講一個，我要邊只股幾多點，或者然後話我要呢個上證指數要幾多點？ 佢有講過㗎， 然後你個電腦，然後你個電腦同我交咗上去啦， 撳幾多 number 落去啊？ 都唔需要有交頭啦，都咁樣咪仲好，咪仲直接。 唔係佢講，佢真係有講過㗎，4500啊嘛。 哦， 係啊， 未 同 佢去到啊嘛。 嗰陣跌到媽媽聲嗰陣咧，就係講到話要4500咁樣咁，但係即係上點都上唔翻嘅。 喂，咁你其實要個市場喺度冇意有要個股市喺度係冇意思㗎。 喂，嗱，對嗰啲集資真係想正正經經去集。知嗰啲公司真係冇意思嘅，所以我集唔到資嘅，原來即係去到呢啲我損手爛腳，你都唔俾我走嘅。 你諗下，你我要做生意咁樣， 係啊， 我唔淨係要我嘅市值即係個上升噶嘛。咁例如我係間上市公司，又或者我真係炒股票嘅，我要獲得盈利，我要即係套現噶嘛。 要賣嘅時候先 可以。但你唔俾賣， 冇賣冇賣咁點？ 咁所以呢個市場就係得市值上面嘅上升，但你係唔俾人即係實際有。錢銀落袋嘅，咁我玩嚟做咩啊？ 唔係，所以咪話呢個市係對嗰啲真係想集資做生意嗰啲係冇意思，但係對嗰啲啊去炒，跟住想從中獲利，同埋即係去即係哇攞住大嚿錢跟住走去即係入自己袋嗰啲， 但都 獲 到利 㗎， 都獲到利，都賣唔到而家都。 係依家冇人 分坐監啊！一排分鐘未空開拉喎，即係連嗰班都冇即係冇利益嘅喎，嗰班都。 唔係咁你長遠嘛？咁你長遠其實你即係中央中共點解？佢要即係要搞大股市嘅，就因為佢知道自己嗰個實即係自己嘅實體經濟 係啦，開始走 下坡，內需都係即係走下坡，同埋衰弱啦。當時阿習李上台嘅時候，阿李克強就係提出一個叫做所謂城鎮化啊嘛，城鎮化就係希望你每個地方都有建設。人每個人都即係個身家都富，因為建設而富裕，有即係有家產嘅上升，咁你咪可以帶動內需啊嘛。但係已經冇講好多好幾年啦。咁然後你又做唔到呢個所謂即係內需嘅問題嘅時候，你就要唯有一個步伐，就係要搞活個股市，令到大家可以帳面上或都有啲獲利，都至少有人消費下，可以頂得下個內需啦。但如果你而家話喂，我只可以賣，即係唔理個股市 升。即係我入去反而係會死嘅，俾你綁住曬，變曬蟹嘅。 你諗下，係啊，中國個問題就係話，喂，大家都唔去有錢，即係、 即係唔會消費， 好多都冇錢啦。但係有錢我都唔會消費嘅，即係儲起佢，又或者因為其實本身係個社會制度問題啊嘛，儲起佢以備不時之需。又或者就攞去香港或者去美國啊嘛，係咪先？喂，我有錢，我唔去使。咁啊，難得我可能會買下嘢，買下即係做下土豪咁啊，買下土豪金係咪？咁但係你而家你連股市都話喂夾咗啲錢喺度，大家做蟹貨唔可以買嘅。喂，咁你更加難嘅就係你個內需個市場一定會更加跌。因為真係喺股市獲利，你都唔可以攞嚟消費啊嘛。咁你咁其實你長遠嚟講，唔好話長遠啦，你今年嘅年尾作結之後。喂 GDP 你仲點樣講話保七保八啫？ 係啊，佢所以之前都話竟然係仲有七咧，大家都唔信。 七咯，信咪七咯，信咪。係 啊，信就七咯，真係，即係點可能仲有七咧？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唉，我都係成日覺得，即係係啦，嗰啲即係 A 股嘅真係唔玩唔過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咁樣玩法咧，就連累埋呢個港股，甚至乎咧，即係話咧，好似話呢個中證監啊，想查埋香港嗰啲交易，就係、是、即係通過滬港通嗰段時間咧，如果有賣嘢啊、剩啊咁樣，連中證監想查埋香港嘅股市， 落埋查添。 喂，嗱，而家咪真係見到啦，即係你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咩滬港通啊， 隻手就伸咗嚟啦。 其實就係開咗道門俾佢伸隻手入。 喂，如果我當然我冇咁嘅福分啊。如果我係一個大户，我透過滬港通真係沽咗一啲 A 股啊。 咁然後喎， 喂而家咧， 我翻大陸就唔得噶咯喎， 唔係喎， 會俾人周話，喂你當時喺香港係啊，沽空 係啊，喂喂而家咧電話咧咪收 WhatsApp 話知你有個叫中聯辦打嚟，可能堅噶喎，我死啊！我嗰排好似放咗 A 股喎，真係聽電話喎，唔知有冇聽過？而家咪 Who's Call 入面咧，即係而家話 block 咗一個電話號碼嘅，有淨有問電話號碼嘅，佢打嚟咧就話你喺大陸犯面即係犯啲刑事罪，跟住即係啲人查埋咧，有個讀者就係明報寫篇嘢咧。個電話查埋就係堅嘅四川入面個公安局電話嚟嘅，跟住有個網頁咧，淨查到咧有埋你個嗰個護養證號碼啦，有曬個人資料，個網齊曬嘅喎。 係係，即係上面一啲公安部門做嘢 係啦， 堅嘅， 我唔知堅定流啦。咁即係最尾咧，即係嗰個受害者 會唔會個電話其實因為依家有個 切咗係嘛？ 唔係，依家有新嘅方法，你來電顯示都係假嘅。 嗯， 哦， 係啊，有啲 我個 number 個數字假嘅。 即係 set 咗咧，如果我打俾佢咧，嗰個人嘅來電顯示就會見到我 set 嘅電話。 哦， 可以係假， 即係可能咁樣嘅。 咁即係如果你有，譬如話嗰個人嘅親戚嘅號碼咧，你就可以扮係佢親戚嘅號，即係嗰個來電顯示就會 show 咗你係佢個親戚咁樣咯。 我扮 number 都有嘅原來。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咁嘅古古怪怪嘅異象咧，即係唔知係咪呢啲嘅衍生出嚟。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咧。喂，嗰樣嘢嚇，中國新力手落嚟搞埋你個股市咧，其實亦都嚟緊。咁當然咧， 李 小 嘉 嗰啲 咁樣 係 啦。 李小嘉，好在李小嘉即係當然佢搞過一次，就話要話要去搞呢個A B 股啦，即係同股不 同 炒， 不同權啊， 係同股不同權嘅問題啦，搞過一次啦，咁 搞唔掂啦， 咁第一次唔得啦。 好在證監會香港嘅證監會頂得住，一班鬼佬喺度。 咁佢美國搞啦， 因為話要諮詢業界嘛，咁你業界喂香港嘅港交所有超過一半都係中資機構，你諮詢業界嘅意思，咁咪即係一定過 啦。自己 啦 嚇， 但好在就係 證監會 頂 得住 啦，頂得住。 證監會喂好個理由好簡單啫嘛，你做到。我以後使乜查？我嘅責任就係要去查數，就係調查啊嘛。即係有冇人做事，有冇人性？喂，如果你可以咁樣做嘅話，咁我仲使乜查？咁梗係反對啦。 係，但係咧，即係講開題外話，查開少少又同足球有關。之前我見到李小嘉同阿長毛踢波， 係長毛冇鏟佢啊，長毛有冇鏟波先？ 阿姆斯特丹嘅乜乜籌 流浪者係嘛嗰個？ 係啊，即係阿長毛 四年一屆嗰個世界盃， 四年一屆嗰個世界盃啦。記得咁啊。我見到阿長毛有同阿李小嘉踢波， 係同隊定係唔同隊先兩個？ 我唔知喎， 唔知啊， 唔知係咪隊友喎？淨係 香港隊代表 一般嘅隊友。 唉，講呢個隊友呢樣嘢咧， 隊友呢樣嘢真 係星期五係咁發炮咧，即係佢個細佬啊，堅個細佬，堅個細佬俾人搞啊，唔係連體細佬啊，係即係親細佬俾人搞咧， 德成俾人搞， 德成啊嘛，啲人阿陶傑就話呢個清洗浴得池啊嘛， 係啊， 唔知洗成點啊而家，做啲積洗唔曬啊嘛， 啲清洗玉德池咧就洗咗阿德先啦， 阿德先， 阿德成就即係係啦，甚至乎咧好似話咧喺呢一個即係嗰個叫做佢嗰個局叫乜 Q 啊？突然間 民政事務 民政事務局局長嗰個局長的話都冇鏟走咗， 仲可以打我， 即係以前咧就 見本要錢冇俾佢做， 係啦，以前咧佢有個即係有一紮局長的話咁，可能有一啲嘅即係舊嘅留言喺度啦，或者文章喺度啦。咁啊，實統上咗台之後，劉江華上咗台之後咧， 鏟埋 佢，直情鏟埋 個遺言都冇得講啦。 係啦， 局長的遺言都冇， 局長的話都冇埋啦咁樣。咁呢個就即係進一步清洗啊德成啦咁樣。咁啊，連日嚟咧，見到呢個曾鈺成咧，就即係都幾強顏歡笑也好，或者係總之咧嬉皮笑臉也好，就連翻反擊喎。點睇咧？今日 我其實阿曾鈺成最關鍵講。即係佢有講好多嘢啦，即係尤其是 AM 730佢自己又有講 AQ 又 IQ， 然後去到 EQ， 又 CQ， 仲有而家有 AQ， 就係叫阿 Q。阿 Q 我唔知佢即係意指何人啦，定係話自己啦？ 自己啊， 係啦，即係話自己都好迂腐啊。其實都係佢真係好 Q 迂腐，同阿 Q 一樣。即係你做咗咁多年嘅土共咁耐啊，喂，你唔知共姓乜嘅咩？就係姓賴啊，姓惡啊嘛，係咪先？ 同埋 你。你而家先至嚟後悔， 係要有個無榮噶啦，佢自己都識講。咁但係而家就真係話俾你睇， 佢講有無榮都講咗 好多年啦， 好多年啦，大佬。係 咯， 係啊。 咁你而家仲要幫佢護航，其實你自己真係，其實佢依家先識反省，話自己係阿 Q 咧，其實都係即係已經 係遲 來遲來嘅覺醒啦。咁啊，但係你話佢其實佢又講過話，即係佢話即係如果我十年之後咧，即係如果後生 十年。 我仲唔同你選過咁樣， 睇下你到時點整我咁樣。 咁又有好多即係網民又好興奮，哇！係咪有？ 如果後生十年啊， 係咪有大氣睇啊？咁大人就係 我覺得 冇低後生十年啊嘛。咁其實你根本上張浩成係調翻轉講就係話，即係其實都係 借我個老咗收皮。 買啊梁振英拍，我都係唔會選咯。即係咁講，你有咩意思啫？ 唔係，我反而係咁諗啊，即係咧嗱，佢話如果後生十年，我就會同你選，跟住睇你點整我啊嘛。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咧佢有？啲黑材料係真係俾阿梁振英揸住嘅，不過咧就發生喺呢十年裏邊， 喺過咗就冇事可以。 係啦，如果我十年前我都冇嘢俾你揸手嘅，我梗係同你拼過啦。 咦？咁樣 又係最近十年啦。 只有個原因就係話，即係小道消息就係話，阿曾玉成之嗰個所謂黑材料就係健康問題啊嘛。 哦， 係 咩？ 我所知應該係可能塗色問題喎。又唔係啊？ 塗色影響健康係咪咧？ 都啱喎，量都可以存在喎。 佢唔係隻眼有事嘅咩？好似係眼有事㗎嘛。 即係類似啦，咁樣即係唔知佢咩原，即係其實咩原因都唔緊要啦。佢冇選就係一個事實啦。佢亦都唔即係嚟緊唔會選啦。嗱，除非即係佢可以挽回個面子，就係一個屈美十。 嗯 嗯， 真係選，但係都係下屆嘅。 佢都唔會啦，唔會選啦。咁啊，上次都知梁振英打俾佢話：我冇黑材料威手啊嘛。 係啦，咁佢即係真係誠實喎。我真係冇呢黑材料喎。 原來拋選，原來拋佢嘅原委， 拋到 真係冇 俾人拋嗰啲老鼠屎。 可能佢真係真心， 點知真係冇，其實真係冇。 小人之心度君子 腹， 你咁都中， 咁都中，你冇嘢啊傻仔！我真係冇你黑材料，你阿成咁樣。 唔係，但係依家又最新一個講法就係話，佢真係唔會選，但係咧，依家就成立一個 智庫， 智庫。 咁你成立智庫咩？即係要做王者 Kingmaker， 即係捧一個人出嚟咯。 但係以佢民建聯咁嘅即係人力物力，應該冇問題嘅喎，要捧出 嚟。我諗佢都用唔到民建聯嘅物絡啦，因為民建聯有好多已經係梁粉化啦，你蔣麗雲啦，然後仲有呢個啊郭佩凡啦，郭佩凡又話最近又話要做 創科局 副局長，喂，其實都有啲理由，但係即係都係可以即係推斷到嘅，但係呢個即係再講啦。喂，咁你啊，其實民建聯係又有黐根啦，即係黐根咧，當然都會反反地台啦，但係都其實成班你話民建聯嘅，喂。有邊個係有水平的，除了曾玉成，咁你冇一班冇水平的人，你共事已經不可以靠他哋啦，仲話靠他哋一起造反，靠佢哋政， 仲大鑊啊嘛， 大鑊， 即係呢啲即係豬一般隊友嚟嘅。 因為咧，即係你即係係啦，好似阿李月曾所講，你民建聯裏面都有分老愛國同埋新愛國，即係你真係阿德成，即係 舊愛國咯， 嗰啲咧舊愛國。但係你頭先數到譬如舒根啊，啊，即係甚至乎新啲嗰啲含斌啊嗰啲。嗰啲全部係即係你入去都係一個利益考慮，成係一個利益集團嚟嘅啫嘛。佢即係佢唔會邊度有利益會去邊邊咯。咁所以佢真係唔會即係因為啊你曾玉成因為民建聯嘅系統而就會走去即係去 撐曾玉成， 唔撐梁我都好難，唔挺梁咁樣嘛。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曾玉成講嘢就有玄機嘅，因為咧佢即係週末受到即係被呢個訪問嘅時候就講到話，即係啊有啲人就好蠢嘅。就不斷咁樣放風啊嘛，咁就抹黑對於一個呢啲舊即係自作聰明，就話咧對嗰啲即係嗰兩個嘅局長咧，尤其是阿細佬啦，當然就造謠啊生事就抹黑咁樣啦嚇，咁咧去意圖掩飾啦呢個梁振英咧係一個即係中叛親離嘅事實，咁樣呢種做法咧令人心寒。 講得幾好喎，講到 即係我覺得呢個邏輯好似好 work 咁樣，咁但係我喺度諗，即係首先點解？即係佢明明係可以走出嚟大大聲去嚼啊梁振英嘅，但係點解佢走去而家 先嚼馮偉光先 啊嘛？嗰個咧嚇，係咪因為啊之前見完阿張德光，張德光就話要啊你哋要嚇提佢又 要擇善固執， 擇善固執係啦，同埋要呢個係啦，即係要做實事咁樣啦，類似咁係啦，要挺梁咁樣，係咪因為佢要話要挺梁，所以佢即係 縮縮地啊？ 咁縮縮地咧，係咪縮縮地咧？還是係好似啊， 但又唔係喎。今日但係阿邊個咧？阿李慧瓊之又話唔係喎，但叫大家唔好過分解讀呢段説話喎。佢話 嗱，唔好過分，唔係兩樣嘢嚟嘅， 係個連任嘅問題。 連任問題啊，而家暫時都查住先。 睇翻個時間就係啦，由蘋果佢話咩又唔知一月啊就會落任啊嘛，梁振英 係有傳啦，係啊。 嗱當然大家都話，誒呢個笑話嚟嘅，李慧玲你識咩啊？ 好多人都唔信啦呢樣嘢。 喂，但係歪打正著喎。佢呢個雖然你話佢唔知邊度收翻嚟嘅風啦，喂，係你逼到梁振英即刻下個禮拜即刻翻去見張德江嘅時候， 即係話呢個放風有計劃嘅呢樣嘢， 其實係堅嘅喎。 喂，這個真的是位置有問題，但他見完張德光之後下回來了，你整班即是一開始有大動作大刀斧斧斬人的時候，然後你整班的李慧瓊啊那些一個民建聯代表團又即刻回去找張德光，張德光講就話要擇善固執啦，即其實言下之意即係話本身已經好了，你唔需要即係搞咁多， 繼續做啦，總之 即其實挺梁。 擇善固執就要係啦，要挺梁啦，要挺呢個特首。 如果嗰班所謂唔好話佢咩共啦，即係 新愛國定 冇愛 國 舊愛國啦。喂，其實你都係冇吉，即係你冇吉事，你都係仰望主子咯。你咁你有時都係要揾翻張德江，咁張德江已經 都講完啦，講曬啦。 喂，但係嗰陣時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梁振英去揾張德江係阿梁振英拗去講去見佢噶嘛，即係佢提議噶嘛。事實上亦都即係後來都有 即官方文件都講啦，冇點即係引用啲高度讚揚嘅説話都冇出過啦。 又唔係正式嘅官方活動。 梁振英去拗主動去揾阿張德江見，咁於是後來就走咗一個叫做啊高度肯定。啊、十分滿意嗰個 自稱 啦，咁但係後來亦都諗下，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發生咗呢個兩個局長嘅事件之後，大家都明白啊，原來佢見張德江咧，原來咧就係去呢個睇呢個 proposal 督灰啊，係同埋呢個新人士嘅任命就攞 approval 咁樣，變咗一翻嚟咧就已經係咧協住聖旨，協住聖旨咁去嚼低嗰兩個即係舊嘅局長，就兼委任埋阿劉江華同埋 一定係會有即係上面嘅授權啦，即係講個事務上面。咁如果即係你其實個答案好簡單，就係成班民建聯嘅代表團上到去所得到嘅回覆，就係一個貼一般嘅事實，呢個冇得講啦。即係你如果除非佢講法唔係話喂擇善固執，係話一定要政府一定要乜嘢要講話從善如流嘅時候，咁啊即係有得有彎轉啦。咁所以你諗下就係成個即係你而家。曾玉成講話，就算搞智庫，都搞唔起頭。喂，你話最即係香港最有政治脈絡嗰個就係董建華。董建華搞咗團結香港基金，然後諗住再捧翻即係依個 梁錦松 出嚟，又馬時亨嗰啲又再即係翻山啦。但係冇幾耐就俾人 ban 翻轉頭啦。喂，你連董建華去到依個講緊人大副主席嘅時候，政協副主席嘅時候，喂佢都俾人 ban 翻轉頭嘅時候。我見唔到曾玉成有啲咩能耐喎，除非你自爆，你同佢攬住一齊 攬炒，我諗住係嘛？ 係啊，你爆翻佢黑材料，然後等佢爆你黑材料，大家互爆咯，大家又唔夠膽啊！咁所以其實你即係我覺得， 即係嗰啲花生成唔食，即係 所以曾玉成根本係唔需要俾期望佢，佢都講咗自己阿 Q 嚟，阿 Q 就係一事無成。就算佢講話有個小 Q 啊嘛，個古仔又係魯迅嗰個阿 Q。即係無端端又製咗個小 Q 出嚟啊嘛，搶佢飯碗啊嘛。咁但係佢俾小 Q 打完之後都係唔會出聲㗎。其實已經講咗個答案。 咁但係你呢個講法又好似有啲矛盾喎。嗱，即係其實咧你就唔睇好曾玉成啦，亦都即係似乎都幾睇好呢一個阿梁振英嗰樣嘢啦。咁但係你又好似似乎又 buy 梁振英一月下台嗰樣嘢喎。 我唔係 buy， 即係我話依個傳聞係令到真係即係可能本身梁振英都自己危危乎嘅。係，但係就真係逼到佢。要上去要攞聖旨咁樣咯，咁佢又攞到喎，咁所以有啲人話：喂，如果你裁咗兩個局長都搞唔掂的話咧，當局就會搞你啦。其實依個都係假設嚟嘅，其實最主要嘅就係、上面根本係唔想香港有大嘅政治局面上面嘅變化。 仲有一個講法就係話佢去即係換取呢個聖旨咧，就係以一個極大嘅承諾去回翻嚟噶嘛。極大承諾就係話啊，下一屆嘅立法會。真係可以剷走泛民嗰三分一，係啦，區議會又可以搞掂，即係令到呢個泛民潰敗咁樣，從而咧令到咧跟住哦可以政改又得，23條又得，即係似乎佢係即係一個咁樣嘅。 你搞民政事務局就好明顯啦，因為民政事務局大家當話喂搞民娛康體嘅 處理選舉嘛， 係啊，地區事務上面你喺區議會喂我有資源，我請邊個團體嚟同我一齊 share 依個資源嘅時候，喂一定係民政事務局嘅喎，所以你話。將佢裁咗佢，轉啊依、這個阿薩華仔入嚟嘅話，其實因為薩華仔本身係搞選舉，佢最清楚選舉嘅話，其實即係依個操作講得通啦，係咪先？但係即係如果嚟緊區議會真係輸到趴喺度咧，喂咁啊真係有可能喎，因為你可以做嘅都俾曬聖旨你做，你都做唔掂喎。 係 依、這個政治任務， 哎呀 冇曬機限咯， 下 一節再講。 翻嚟再講。 好。 喂，咁 最後一節啦， 最後一節咁就同大家 update 下先啦。亦都有即係有朋友咧， 杜少明啊， 杜生啊，係啦，即係 PM 咗我哋。就話咧，即係廣大已經有人衝咗入去辣咁樣，咁、我哋現場有啲朋友咧，即係亦都真係話咧 update 嘅，就話有50个學生咧衝咗入會議室辣咁樣，長新聞都好似有報啊。 係啊係啊，冇錯。 係諗就話，因為咧佢哋要求啊重新檢視呢、這、一個即係聘即係委任呢個副校長嗰樣嘢，咁、但係咧就不被通過啊呢樣嘢。會繼續拖，即係佢哋諗住唔傾住，校委會諗住唔傾住啦。於是咧就學生就 無限期咁拖， 係啦，無限期 拖散你。 咁起碼即係可能要到下一屆嘅會期先可再傾咁樣，咁變咗中間就即係真空啦咁樣。 哦， 係啦，咁所以咧啲學生就即係衝咗入去啦。咁但係衝咗入去之後點樣咧？即係會唔會有啲咩即係肢體碰撞啊、成啊，或者會唔會跟住有警察介入咧？未知嚇。咁呢個即係我哋再即係 keep 住 跟進啦呢樣嘢。 或者有朋友知道最新消息咧，就 update 我哋啦。係啦。咁頭先亦都有啲相嘅，都見到係啦個陳相。嗱呢個係咪舊嘢嚟咧？兩分鐘呢張相。咁就係啦，衝咗入去就包圍緊啊李國章咁樣，係啦，有張相，有位朋友。 其實都即係希望即係稍後啦，啲新聞都會講翻，即係例如喺個校委會裏面嘅委員啊，開會嘅時候，即係有啲咩立場啊咁樣啦。你諗下，如果依、這個即係你話重新檢視嘅依個審依、這個 睇下嗰個投票的結果係點樣啊？即係咪好似即係監警會咁樣有一個比數？ 但係諗下，其實如果佢係即係連通，即係都唔再檢視，即係唔再考慮嘅話咧，其實你諗下裏邊個校委會裏邊其實都係有好多糧粉啦，或者企喺嗰邊嘅立場。 肯定 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所以你要睇翻，即係例如有冇投票啊？或者個討論內容咯，即係你再係壓後嘅話，其實都係幫咗梁振英嗰邊噶嘛。 係當然啦，咁即係而家係擺明係喺度拖字訣噶啦。咁而咧即係現場，即係而家係靠現場嗰啲人去聲援啦，同埋但係即係你又諗，即係而家咁樣你就衝咗入去，係咪佢係會就咁樣即係會即時改變咁？會傾翻咧，我又覺得真係未必會嘅喎。咁即係睇下個事態發展係咪會即係會變得更即係會唔會有呢啲暴力事件咧？即係啲擔心。 你對於梁振英呢個陣營嚟講，其實佢 即係佢嘅策略嘅， 佢嘅策略就係我要令到呢個社會亂咧，就一次過亂。 係乜都搞， 乜都搞 亂， 係。即係你元水又好，你創科局又好。政改又好，乜嘢都好，一次過嚟，因為香港人一定分身不暇。 係， 咁你變咗港大嘅副校長委任，對於其他事件嚟講，一定係蚊比同牛比。 係， 咁你一定少啲香港人去聲援過去，所以趁住呢啲嘅原子， 即係趁住元水呢單嘢發酵。 所以我上集咪就係即係一個陰謀論推斷，就係其實元水事件。就是梁振英自己爆出 嚟，即係故意件事料咁大， 係即係首先就係其實你元水呢啲政府陰謀咧，其實政府自己喺裏邊係知道嘅，但係其實即係有好多陰謀論就係，其實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事項其實都係有啲問題，只係政府公唔公布， 即係選擇幾時爆， 佢有需要嘅就攞出嚟公布，例如轉移視線啊，或者攞嚟拆其他蛋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有個錦囊可以用。我就係懷疑咧，其實元水事件就係、是。因為冇可能咁啱嘅，你又啱啱炒兩，即係又有兩個局長嘅離任，然後你又即係搞港大之類，我相信會嚟緊密密咁嚟，因為依個就係梁振英嘅方法啊嘛，佢揾啲再大單嘅嘢去掩蓋佢要做嘅其他嘅陰謀啊嘛，咁然後將個鑊，大家咪將個注意放喺依個例如運房局嘅張炳良度咯，張炳良又咁啱又係佢即係嚟緊。特首選舉一個潛在競爭者喎，咁所以我話點會有咁巧啫？即係呢個我自己嘅陰謀論啦。 即係但係可能就好似阿田少華齋啦，邊有咁多陰謀論啦？ 有冇咁巧咧？ 其實就係即係個豬咁蠢啫，可能係咁。即係我又覺得係咪真係計算得咁勁咧？如果係咁勁，就即係都有可能。即係梁振英嘅性格啊，或者佢嘅即係佢嗰種政治家嘅謀略啊，所謂政治家嘅謀略。 都唔出奇。咁、但係亦都可能係因為發生咗鉛水事件，佢亦都可能 乘機啊嘛， 乘機 張哥就錯啦，食魚水 就搏亂咁樣就、就可能就即係搞其他嘢咁樣。總之咧，其實佢平日咧都係不斷咁樣呢度揦一個火頭，嗰度揦一個火頭，讓子彈飛。 但係呢個係事實啦， 佢停過呢樣火頭。 係啦，睇下幾時呢度爆咧，我就喂呢度爆啊，就分散注意力，我咪又搞呢度啦咁樣。即係似乎係一個咁樣。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阿梁振英，佢之前話要集中搞政改咧，佢又政改禍啊嘛。 係啊， 佢一唔搞政改，佢話要搞民 生。搞民生啊嘛， 中 搞 民生又禍，即刻禍啦，又一即刻有鹽水事件啦。即係所以你搞政治都好好地，你搞民生全香港人都大禍啊嘛。 係咯，即係情願你搞 乜死乜啦。 好在香港冇話就業問題啫。如果梁振英話唔得，我要集中搞呢個就 搞經濟係嘛？ 咁香港人一定全部失業率上升啦，一定 咁啊係喎，搞房屋咁樣又係唔得嘅喎，房屋啦係啊， 所以搞咩衰咩衰， 咁 你 翻去搞自己咪冇最好咯，搞自己， 所以個女咪黐線咯， 係啊， 搞自己個女黐線， 咪有家暴咯，所以搞乜都唔得㗎。 所以阿女就會走去即係週末又 share 咗張相就係啊，即係話嗰啲只有最戰格到冇得再戰格嘅人咧，就會有佢哋咁嘅下場，就唔係好明佢咩意思嘅，究竟梁振英有咩下場咧？而家？ 咁然後又即係意指佢，即係佢兩個屋企人咁樣就話你戰格，咁你都可想而知佢屋企都係幾咁複雜。 係，哇，係啦， 杜少明佢 係 咪佢咪現場其實佢 應該 係 啦， 咁多相嘅 一路喺度 update 緊我哋啦，又話爆門啊咁樣，咁即係應該係啲學生入咗去啦。咁當然入去就要爆門嘅，係啦，咁就佢應該可能直情喺即係喺校委會嗰層啊。因為佢有啲即係好似好近嘅相影咗出嚟咁係啦，多謝阿杜 小明 杜 Sir 咁啊，其實杜 小明我睇啲畫面其實即係都有個聯想，喂，香港同埋台灣都遙相呼應嘅，都因為依家香港衝入即係依個校學校嘅依個會議室度啦，咁啊，咁台灣同時都喺依個課崗嘅衝突啊嘛， 不過即 係衝入依、這個，但係個分別咧。即係依個真係未去到結局啦。 係 嗱嗰邊咧就有清場有拉人。 係， 但然後咧即係個市長就話 係 要原諒佢哋。 係啦，即係學生都要出嚟做嘢，我哋係要即係要 原諒佢哋 嘅。 咁呢邊香港點樣咧？ 香港我相信嘅結局㗎，梗係好唔同啦。 譴責啊！譴責學生就暴力啦、破門啦，仲有嗰班家長就喺度啊！啲大學生有書唔讀啊，走去搞呢啲嘢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學生衝入呢一個會議室咧，亦都唔係即係。第一次嘅，其實早在即係張允琪嗰個時代咧，即係嗰陣時阿鄭耀忠校長搞阿鍾庭耀嗰單事件咧，其實佢哋嗰次咧都衝咗入去㗎啦。咁而家即係延續啊，呢一個即係港大衝入去呢一個 衝擊傳統啊， 衝擊校委會嘅傳統咧，就其實係繼續啫嚇。咁就咁，但係啦，即係都即係幾似台灣嗰個。咁睇下真係喂，真係要即係密切睇下呢個事件嘅發展。可能唉，雖然夜媽媽睇下一陣會唔會都過去即係廣大。 有人睇下 PM 杜兆明，睇下佢有冇即係最新個咩點發展成點啊？成件事 係啦， 問佢點啦。 係啦，喂，咁啊係啦，頭先我上一節咧都講咗一啲即係周玉成嗰啲嘢啦，即係我即係究竟周玉成而家係縮 咁，你又點睇咧？係咯，即係覺得佢係縮啊，定係 即係佢係咪即 係 扮 兩個可能性？一係縮，即係從佢嗰個講法，好似誒明明你可以射啊梁振英，點解走去射啊下邊嗰個話佢蠢咁簡單咧？因為你個講法就係話你抹黑。跟住去試圖即係遮掩你將梁振英眾叛親離嘅事實，呢個做法令人心寒咁樣。你講到心寒，咁照計你個結論就話做嗰個人應該係一個仆街啊，或者係奸啦。但係點解會變咗係蠢咧？究竟係咪縮咧？咁樣我即係還是係好似阿長毛嗰種講法。長毛嗰種就係話射得下邊嗰個，其實係射埋上邊嗰個啦。 先射細嗰件先。 係啦，其實就因為你下邊嗰個蠢，咁你蠢人先會用個蠢嘅，即係僆嘅啫咁樣，係咪咁樣咧？我覺得就以阿曾玉成呢一期咁多動作咧，我覺得佢就唔係縮嘅，以佢係即係似乎咧，我覺得佢用佢啲即係比較高嘅智慧去即 係先漏個蠢嘅打先， 係啦， 等蠢到個輕機， 馮偉光 漏個打先， 咁馮偉光就輕咗機咯，因為佢搞港人港地人哋物啲記者質問佢啊嘛，喂你 山文啊嘛， 港地嚇就係出依篇文嗰個嚟 咯，跟住又山文， 點咧山文咁就點咧？ 係啦。咁我覺得係即係同埋你佢跟住又係啦，又 AM 七三零去寫嘢，又話 Q 咁樣，又商台咁樣，跟住又話即係又接受其他傳媒訪問，又話搞致富啊成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就唔似係即係我覺得佢係部署緊一個即係反擊啊， 即係搞到我細佬， 即係特登雞棚先而家。 係啦，即係同埋係，即係同埋你又睇埋，仲有啊李慧瓊子咁樣啦，即係李慧瓊子咁樣，佢都即係接受訪問嗰陣都話，即係當然啦，亦都係一個收斂咗嘅講法，就係話梁振英。性格特質 令到好多矛盾出現， 說話咧就可能會令到即係製造矛盾咁樣。咁但係即係李慧瓊子都講啲 咁 嘅嘢， 說話即係 冇批評佢嘅喎。 係咯，即係話 特質嚟 啊 嘛， 即係佢本身冇問題。 即係可能話我生得靚仔先有咁多即係狂風浪蝶嘅啫，咁樣講係嘛？ 即係李慧瓊其實講咗冇講喎，你最多即係話哦梁振英公關唔好，說話唔叻啊。 特質唔關佢事㗎，佢天生咁樣㗎嘛。 又或者即係佢嗰個你幫佢搞公關嗰個唔掂咁樣。 即係佢仲未話講到説話，仲好有即係好多餘地。 唔係咁嗱，就係啦。啱啱又見完阿張德江，張德江又有咁嘅指示，就話要即係挺呢個即係特首。 暫時呢屆啦，暫時 施政咁樣。但係講到即係連任就即係大家就唔好過分解讀咁樣。咁即係其實好似有啲玄機。 撐啲又唔撐啲咁樣。 咁所以咧，暫時咧，我就覺得同埋張德江自己都係一個危危乎嘅人，所以咧，即係當你而家咧就好似咧兩個喺度垂死掙扎咁樣，即係梁振英同埋阿張德江喺度垂死掙扎。咁啊，梁振英就賭鋪勁嘅，咁而即係阿曾玉成嗰啲咧就係話知道你賭鋪勁咧，佢就睇下點樣去咧搞我佢呢個賭局。即係我覺得， 但我諗即係你話要有咩變動，起碼都要區議會。即係如果咁 之後睇 區議會選舉之後 啦，冇錯啦， 因為呢個部署係牽涉到區議會選舉，尤其是咁近 嘅。係啦，同埋你呢個賭局，即係梁振英個賭局就係話要保證啊嘛，即係同阿爺保證就係話唔得，一定要搞掂曬 區議會、立法會選舉、 區議會、立法會咁樣。咁所以佢一定要交到數先得。 如果區議會唔得嘅時候，咁就真係好難拖啦。因為點解呢？即係如果你區議會選，中央唔會希望呢個戰局蔓延到下一次嘅戰爭立法會啊嘛。咁如果佢可以劏緊啲人嘅，大家最心涼嘅嗰個人劏咗佢，喂民情一定會轉嘅喎。咁啊，贏翻個立法會，即係可能會個部署會係咁樣啦。 又或者咧，其實梁振英個部署就係、是、好似即係係啦，你都有提到咧，就係話。換啊劉江華落去，咁啊劉江華就去真係 選舉啦， 去搞選舉部署啦，即係啲劃區啊、票站啊，點樣去即係統籌？即係上次阿細良都有講啦，即係佢可以甚至乎用公帑將呢個蛇齋餅種咧，就令佢呢個制度化啊嘛。點樣去即係聯絡一啲地區嘅人士啊，去支持一啲民建聯嘅參選人啊？佢直接做到呢樣嘢啦嘛！而家 其實本身都有呢、這個 係啦， 只不過即係可能真得成做得唔夠盡咁樣。 係啦，咁所以個局咧就變咗咧，就係話好啦，而家佢直情即係伸隻手落去搞區議會啦，就擺埋一個劉江華喺度啦。咁而我哋作為市民，即係我哋要真係嗱，我哋就要真係翻身戰啦。即係我哋嗱，你就要區議會呢個繁榮大敗啊嘛。咁我哋市民又做唔做得到一啲？ 就唔俾你大敗啊！我頂住， 係啦，頂 唔交 唔 到數， 頂唔頂得到咧？嗱，上次我哋睇到嗰、那個即係補選啦，即係大埔區嘅補選啦嚇。但係雖然就話叫做即係工黨郭偉健係咪郭偉健 贏 咗？贏咗，但 係佢只拆票啊嘛兩邊。 但係因為係啦，對家就戒咗票，咁先至有得贏嘅。你又點睇咧？呢、這個即係區議會。 咁其實你話拆票，因為佢又牽涉鄉市啊嘛。 係啊。 如果你去到喂冇鄉市成分嘅，亦都唔會個個區都撞啦，係咪先？ 係。 咁你好難即係食即係去攬手執個熱煎堆喎，冇呢支歌仔唱嘅喎。 咁英你會唔會走去選區議會咧？ 有人問過我，但係即 係積極考慮啊。 冇乜都唔會諗，就算即係。都未其實未傾，就算真係任何人出都好啊，其實都唔會贏咯，因為你咁短時間，你冇任何嘅資源，你真係得一個人啫喎，連義工都冇喎， 一條友。 所以其實佔中嗰人咧，佔領期間最錯係乜嘢？就係冇真係即係話嗰啲 即 係拆大台嗰啲啊，拆大台就係話我哋搞唔成係因為我哋有組織有大台，但其實我哋香港嘅社會運動。真正輸嘅就係冇大台冇組織咁多年。喂，你而家個個都話咩雨傘落區啊，又話咩青年新政乜嘢，又話要落去選啦、你揾唔揾到義工啊？係咪先？我想你就算有錢都請唔到好多人啦、啊。你連義工都冇喎、你真係一個人自己以為喺度派傳單，話講所謂你自己理念就有效，然後有人仲話郭偉健啦、啊。 嚟緊啊，你今次贏好彩就半年之後，你最好交個位俾青年新政啊。因為本土派嘅論述係比你更加好啊。 個論述、啊， 喂，你估選地區真係求其你自己喺張傳單度寫下你個論述就有用咩？喂，何況佢哋嘅論述都唔係啲咩啊？ 鬥志不好唔使選啦，係嘛？ 都 係 嗌口號 啫 嘛，嗌口號邊個唔識啊？咁、所以就係話。你連人都冇、我哋喺佔領運動其實有咁多人香港人，喂，第一次走上街頭，我哋冇組織佢哋，冇留低一個聯絡都冇留低嘅。喂，我哋連之後嘅選舉，所以我可以好肯定係即係 悲觀 嘅落區，真係冇乜作用。 喂，同埋我聽啲朋友，佢哋會今年會選舉嗰啲咧，佢之前選舉後，即係雨傘運動後之後啊、只要個傳單有隻遮仔啊，佢哋攞去派都死緊，都被街坊插到爆嘅。即係同埋你個區議會選舉同埋立法會唔係話淨係俾嗰個係理念噶嘛，係真係講係民生問題噶嘛。係 啊 係 啊。 同埋有啲朋友而家佢哋就即係都係散下，即係散兵嚟嘅。佢而家多咗喺呢個城市論壇會出嚟講嘢，嗌咪多啲。 但係你有幾多人會睇城市論壇？ 我都唔睇啊，好少睇啦。 其實會睇嘅人都好少。 但係即係純就算你谷到一個知名度，但係你真係始終區議會嘅選舉可能真係要好多。 講民生，死低病種真係。 同埋你有知名度， 有嗰個網絡啊，即係你有啲裝腳喺度啊嘛。即係你即係過往嗰啲政黨之所以能夠即係成功，就係因為或者民建聯啊，之所以咁成功，就是、因為好多裝腳啊嘛。即係佢蛇仔餅種係佢用蛇仔餅種，但係佢做咗啲咩呢，就係、是、買到一紮裝腳，有一紮義工或者有一紮師奶，或者有一紮盲模。 爭好遠又有師奶幫你派傳單， 幫你洗樓，幫你插派傳單都好啦，大佬。 喂，佢哋唔識咩政治理念，但係有人。定時打電話 call 佢，有活動又好，唔好係咪話蛇齋餅種、有活動又或者去選舉嘅時候，有個識得你嘅人打俾你話，喂幫幫手投邊個啦，你都會唔好意思推咗佢。 最係啦，最緊要呢樣嘢就係嗰個人係一個所 街坊嚟， 真 係 街 坊，街 坊 幫你。 因為而佢哋就所謂嘅地區工作就係話咁多年。就喺度，即係成日蒲頭咯，成日見啲街坊咯，或者蛇仔餅種也好，或者甚至乎未必係㗎，可能係搞嗰啲班咁樣，即係可能幫啲婦女，驗 血就最多就係， 或者 驗血， 又或者甚至乎幫嗰啲嘅師奶或者嗰啲居民嘅細路去搞啲活動，等嗰啲細路即係得閒嘅時候就唔會走去即係喺個街度做同黨咁樣，咁佢都覺得哇呢班人真係幫咗我喎，咁 好簡單，我 就係呢個位， 我選過，我甚至選過啦，我即係睇見嘅就係成班阿姐，即係佢哋話即係。立住個龜背做義工啦，但佢哋全程坐喺街度咧，唔係派傳單唔係成，即係攞自己嘅相簿出嚟，一齊喺度坐。嗱，我哋邊次去旅行啊？記唔記得？其實佢哋根本冇做過選舉工程噶，即係我見眼見背後嗰啲，即係打電話， 幫你邊班啊？ 背後打電話或者有中票嗰啲其他啦，但你見到嘅就係嗰班人真係識，佢哋真係講翻邊次佢哋去過邊度旅行。咁你諗下，佢哋就係識得，就係話一齊去做一件事嘅話，其實已經係好唔同。 即係你甚至乎去即係嗰啲咩蛇宴啊，食餐飯啊，咁樣都影張相，跟住就可以。 即係佢哋似一個 family 多啲人。 你顧 社區關係， 社區關係， 即係你成班 friend 久久出嚟聚一次咁樣啊，變咗係。你諗下，你會唔會嗰班師奶？即係我唔係話即係睇少人啦，但會唔會話成班坐喺度？研究一下，即係講下政治理念啊！ 我哋講港獨好冇啊個議題。 咁所以你諗下，你會唔會話哇本土派嘅論述真係好優勝啊？我哋咧就一定要支持佢啦。你會唔會期望嗰班人會咁樣講啊？但佢哋就係攞 唔係我唔係話否定曬，即係佢哋個論述問題。問題佢就係吸引到嗰班年青人嗰班咧，就係後生嗰班咯。係。同埋即係啱你講翻師奶話老少少嗰啲，佢哋唔真係唔會聽呢啲議題，即係太複雜啊！講呢啲嘢咧。 同埋你咁樣，你講後生，喂，你新增登記選民。都好少啦，都輸俾40以上50歲嘅級別啦。咁你真係冇得講喎。你講話你講話即係要雨傘落區。喂，我哋其實喺佔領其實已經即係佔領講過好多次，其實係需要唔係話咩冇大台冇組織啊，係要大家更加積極咁去， 即 係 個自主性去做自己嘅行動。 你搞你嗰度有100万人次經過喎。 係 喂。每個人都執佢一定要寫翻份呢個選民登記啦。 但結果依家都係 100万人喎， 麻麻地啊， 100万人次嚇， 100万人次，我當佢即係得10% 都有100万人喎。所以你話即係其實香港嘅即係社運民主運動，即係你話要檢討，即係你依家你咪見到個結果咯。當然你話區議會選舉會唔會話有啲即係？其實你而家連人 有很多區都是自動當選的。以前上一屆是有人可以即係有人去對冚，甚至有多過兩個人，即係有三個或者以上的人對冚。但係今屆咧係好少人。 嗯， 唔理我哋自即係唔理泛民又好，或者對家又好啦，都係少人的。係，所以你是有利於本身已經是當選緊嗰啲人咯， 同埋你本身當選緊嗰啲，或者已經是即係操縱緊區議會大多數嗰啲，其實佢哋已經亦都用緊區議會嘅資源，一路以嚟咧去幫翻佢自己啊嘛，即係嗰啲咩一億基建啊乜乜乜乜啊嗰啲咁樣好多錢可以用噶嘛，如果啲錢亦都一路喺度強化緊佢哋自己嗰種嘅即係地區嘅勢力啦，所謂。咁但係即係你話我哋要一時三刻，即係泛民要一時三刻，即使啊。即使你話雨傘運動，你話即係嗰陣時好積極咁樣去即係去做呢啲即係地區嘅工作啊，或者去聯繫一啲人發散，佢可以成為一啲地區嘅義工幫手咧，都未必及得上佢哋即係一個咁長時間做嘅一個工作， 即係要 都難搞。咁所以即係其實係有啲灰係咪咧？見到呢、這個， 即係話心甘細作，即係要做時間做啊嘛。 人 哋 心甘細作 好多年啦、 啊， 我呢邊就可能呢一年或半年先做緊呢樣嘢。 我搞咗三個月啊。79日啊嘛，我哋搞咗79日，佢哋搞一次選舉，起碼都四年啦，坐喺度，即係你當然你話有啲人係為收錢都好， 唔係佢真係坐四年嘅， 起碼都要打份工打四年。 以我所知，我區有個僆仔咧，佢25、26歲啫嘛，佢真係四年做足嘢啊！以我所知，佢哋係有即係叫做社區幹事咧，佢兼做埋民建聯入面嗰啲嘅議員助理，同埋一個月有20000多元收入嘅落袋，佢哋全職做呢樣嘢嘅係。全職喎、 啊！哇，呢、這個 我聽過個個案係咩咧？即係喺大學頸天， 係 即係上一次嘅呢個青年事務嘅，即、就、係、是、民建聯青年事務嘅負責人啦，即係話北極有企鵝嗰個咧，專登去個頸天度揾人， 係 啊，好 即係冇嘢嘅喎，就喺度爬緊飯或者温緊書，無端就走過嚟就嗲你啦。咁你喂任何人喂？我畢業之後 兩皮幾喎、 啊，畢業之後冇嘢做，好大鑊喎！你而家同我講話，你就係叫我坐喺個 office 度、聽下電話，見下人， 見人係。 我已經係 兩皮幾啊， 份糧已經差唔多等於一個區議員嘅糧。 係啊，係超過添啊！ 然後仲可以，喂，已經鐵定我下之後又可以當選嘅時候，就做正呢個區議員啦。 唔係，即係啦，你有呢個收入嘅保證，有公開，仲有你係見到有前途啊！ 同埋佢哋見到階梯上到去噶嘛？ 係啦，你有得上啊嘛！你見到即係話搞下搞下搞下，喂， 分鐘做變到蔡玉勤都做到噶喎，係 啦， 陳德勤。 嗱嗰陣時即係嚼低咗李卓人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美女啊，嚇、那、嗰個又係即係做咗區議員啦，跟住慢慢你又見到嚇嗰啲咩周浩鼎啊，嗰啲又上咗位啦， 變副主席之類， 跟住阿恆斌啊，嚇、又見到，哇！跟住李慧瓊啦、啊，咁樣做埋 主席添、 啊，喂，嗰、那個階梯即係你睇得好清楚，你見到哇，前途一片光明， 前途似錦啊，真係。 即係呢啲咪就係人哋嘅地區工作， 之後又可以委任入政府度， 係啦， 又做局長， 係喎，喺劉江華， 係啦， 哇，劉江華 三萬個月啦， 嗱呢啲仲要係面嗰陣啫喎，你隨時又可以 啊，陳茂波， 嗱陳茂波就唔係民建聯啦，但係你見到，喂佢可以撈其他嘢喎， 你哋咁講講話咧， 台底喎大佬， 好似講到我想好似轉嗰邊咁喎， 好似你啊，突然間醒起探長啊，佢咁即係手緊呢期咧，喂前途一片光明， 不如選區議會啦，探長， 系啊， 咁你真系你新加坡都系啦，有个人才旋转门啊嘛。 系， 咁你而家梁振英都系做紧呢样嘢噶。 系， 政党同埋政府嘅人，大家轮流用噶啦。 系， 喂，咁所以佢喂，你谂下佢即系嚟紧嘅即系区议会选举嘅话，即系唔好话系唔系赢输啊？喂， 保住啊嘛。 大佬唔好攬炒都做唔到啦， 唔得，因為青年新政講話唔協調，已經講明唔協調 即 係機制唔參與。 青年新政可能有 其 他，有 時係啦，可能其他組織多咗出嚟咧，都可能會係即係客觀效果啊，唔係話佢哋想啊，客觀效果係會即係溝淡咗一啲或者有啲界票嘅效果都。 但係諗下有好多其實有好多區今年係特別多嘅自動當選。即係冇人挑戰㗎啦，即係見得到，即係未有人可能到最後本殺一批人出去報名，我唔知啦。但係依家見得到係有好多區都可能係會自動， 即係淨係得一個建制派參選啫。 直頭唔使參選，就 自動當選，報名又點啊？ 喂，咁大鑊喎嗱，即係嗱，佢 唔夠人喎呢邊。 吳振英要交數就係要即係話要搞掂區議會同埋立法會， 係 而家 咁區議會就搞得掂， 即係條燈交到應該。 我哋先輸一仗，點搞？ 嗱，你區議會嗱，梁振英就係個政治任務要搞區議會啊嘛，先至俾佢得兩個局長啊嘛。係 啦， 咁然後人哋假定就如果區議會唔得，佢咪會 PK 啦。係，但大家見到。嚟緊區議會佢真係得喎， 交到單喎，睇個勢就 係好灰嘅。咁我哋即係嗱嚟緊， 咁你梁振英咪即係會繼續做咯？ 嗱，即係會連任啊！ 咁就真係大鑊啦。咁但係咧嗱，嚟緊就十一月區議會選舉啦。咁呢即係而家叫做有剩翻三個月時間， 十月底要前要報名啦，要 三個月時間，即係作為市民有啲咩做到咧？嗱，我哋得翻少少時間啦，我哋一定唔會有答案㗎啦。咁啊，大家聽眾咧亦都思考下呢個問題。即係嗱，我哋而家好即係反而咧目標清晰咗，即係咧。如果梁振英真係咁樣要交條單，要做兩樣嘢，就係要搞掂區議會同埋立法會嘅時候，一首先第一樣嘢，我點樣去查過佢咧？區議會，咁啊，即係而家就諗唔到咩答案啦。我哋而家港大搞唔掂啦，係咪？即係港大都而家衝咗入去啦，咁啊唔知點啦嚇。即係而家有冇乜 update 啊？暫時即係可能僵持緊，咁啊會唔會發展到呢個即係警察介入唔知。咁但係啦。港大搞唔掂，區議會點搞呢？真係，即係而家有咁多散兵出咗嚟，即係好事嘅，可能係好意願啊！我哋要延續呢個雨傘精神，但係喂走落去點知原來係即係不敵人哋嘅呢個地方工作，又或者有造成一個即係客觀嘅戒票效果嘅時候咧，咁啊咁就大領落啦，真係。 唉，咁同埋問問你先啦，而家即係參選區議員最少幾錢啊？要嗰度 幾千蚊， 幾千蚊， 但係。幾千元是即 是報名 當然很少但你不是報了名人哋你在個街上嗌人哋就會投你票你就是入屋郵遞每份啊一元啊 一元一份啊要入屋那隻 如果你一個選區那裡幾千幾萬人的話那你幾皮嘢 係 走唔甩 那個是最多你未計 即冇十皮八皮都不要想啦可唔可以咁講 咧？又唔使十皮八皮嘅，起碼四五皮咯。 OK OK， 明白。 但你輸嘅，你都要俾個 budget 喎。 總之當然啦， 即係落趴四五皮啦，就選唔選到都要四五皮 啦。會唔會再有罰？冇話罰錢啊，或者充公？即係如果 充公， 充公個幾千蚊啊嘛。 係啦係啦 ，OK OK， 明白明白。唉，咁大家聽眾啊，幫手諗下啦。即係總之，我哋而家任務咧看似簡單，即係清晰，但係咧就要做得到咧。 其實可以幫下你當區啲義工幫手，我做下義工啦。你自己個區，即係譬如泛民嗰啲，我都應承嗰啲朋友幫手嘅屯門嗰邊，幫做單派單張嗰啲啦。 即係洗樓啊咁樣 會幫手啦，要盡幫啦。 同啲街坊影多啲相啦， 影多相 friend 啲，有相冇去旅行係嘛？ 好啊，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唔該曬，咁樣係都唔該曬 Lens。 唔該，好，下集翻嚟再講。 好，拜 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觅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路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越命捞松。